牛医生与狗护士嘅直播时间又到啦，今日咧我哋情商咗阿花哥翻嚟嘅都系。 好，各位好，而家系夜晚，唔系朝头早12:20，我哋个 show 就开始啦。 喂，阿花哥，今日我哋咧就想讲个 topic 高度。 乜嘢高度咧？好深啊呢样嘢。 嗱，高度咁咩叫高度咧？我觉得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嘅一个门槛啊。我做呢一行啦，我做医护界呢行。咁有啲好多人即係嗰个高度係好紧要，譬如你同一个教授傾偈，即係同一个医生傾偈，大家好理性地去讨论一个问题嘅时候，佢成日会打压你就喂唔係嘅，嗱我觉得呢，我因为係我读过咁多书，或者我係一个医生，我觉得呢个问题咁样咁收你平㗎啦。但係其实呢，如果我哋理性都有讨论个话题嘅时候，就即係尤其我哋呢、這个痴线老病啦，精神病系冇一个即系实际上嘅即系 solution 系啱定错噶嘛？ 系， 因为呢、這个世界有精神病嘅医生先有精神病嘅啫，冇精神病医生好多问题都纳入嚟社会问题噶啦。例如咧，一个痴线佬喺街道即系屙屎屙尿咁啊，或者佢系即系做一啲好反社会嘅行为，你有呢、這个精神病医院或者精神病医生就会觉得啊，佢系一个精神病发。如果唔系嘅话，你咪屌你呢个社会行为就打靶啦。 我唔系好明白啊。 系 你之前就同我讲话呢个咩男同女嘅，点解又 系咁呢个？因为我哋嘅时间有个几钟头，大佬有个几钟头，唯有讲下啲即系了无边际嘢啦。咁话说呢，我呢排呢有个老友就啱啱博士毕业，咁博士毕业嘅时候呢，佢一个即係女即我老友系一个女仔嚟嘅，咁呢佢个男朋友呢就系、是、卖云吞面嘅啫，咁好多人都会好好奇呀、 啊、 即係一个点解博士嘅历史系嘅教授佢个男朋友会做一个云吞面铺嘅即係卖云吞面嘅呢但系你哋又唔好谂住，哇系嗰、那个女仔我好三尖八角啊，跛埋牙啊，瘫啊咁样样。我话俾你听，靓女嚟嘅。 哦。 咁个男仔亦都唔系话好靓仔嗰啲啦，咁。但系佢哋唔系话一朝一日，今日已经喺埋一齐，已经喺埋一齐差唔多成十鸠几年噶啦。咁 喂，等一等先吓。喂，头先网友话咧，喂，点解我哋会有 music 嘅，有 background music？ 我哋唔记得咗禁制啊！ 系咩？ 系啊，头先有 background music， 唔好意思啊，喂，唔该 cut 咗噶。 系啊，阿耀嗱有 chat room 咧就系有一个好处啊。 头先 我哋播咗几耐？播咗两分钟。 咦，咁啊？ 我都睇唔到添啊，唔好意思啊。 background music 一样嘢惨，可能要俾拉粉细。 系啊，屌，揿错掣。 咁咧，我点解要咁样讲呢个例子出嚟咧？就系、是、讲一个嘅高度。咁咧，话说咧，我呢排又即系。睇一啲叫 table for six 嘅活动啊， 系 咁啲 table for six 嘅活动系点捻样嘅咧？就系话六个三男三女咁咧就，sorry 啊，咁饱就系我哋，咁咧就搞。 但系你头先我哋食过啲乜嘢？ 食呢、這个牛肉打边炉啦，呢、這个墨鱼胶啦，咁咧牛肉系特登去呢、這个呢间好贵嘅铺头买翻嚟嘅呢个牛肉，咁 即系各位唔知道啊，我第一次啊嚟到呢度啊，又饮又食，平时呢度咧鸡蛋都冇只，想食啲嘢都冇啊。 你唔好咁啦，发哥，屌我屋企都唔谂你穷困嘅啫。唔系我讲翻嗰只牛肉嘅出处俾大家听下先啦。咁咧就系、是、我同网友大家介绍下一间卖下广告。 阿拍仔啊，话你啊食怪兽食得饱仔。 嗱我讲一样嘢俾大家听，呢、這个我同我老婆好中意食牛肉嘅，咁咧有一间牛肉铺头咧就啱啱开咗香港专门店，就几个月叫蛋马屋啊，是蛋个蛋，一只马个马，我唔记得马蛋屋定蛋马屋啦。咁咧全个东南亚净系得日本同埋香港有呢个专门店嘅啫。咁咧而家个专门店就开喺西田，大家不妨去买嚟食下，非常之正嘅。嗰啲日本嘅即系真系日本嘅和牛嚟嘅。 即系头先我食嗰只系咪而家？ 系啊系啊，你头先食嗰啲就系。 啊，屌好味道啊！ 多谢你，发哥。 喂，但系好有牛味啊，又话咩？咁都唔明嘅嗰啲同平时食开嘅大家乐嗰啲有咩分别？ 唔系大家乐嗰啲美国牛嚟噶，美国牛咧就冇牛味，得个好味，即系得个滑字啦。即系你食到嗰啲系肉类就唔系牛肉咯。 系啊。 头先嗰啲就有啲嚼口嘅牛肉，因为佢用手切。就切到咁嘅死人样啦，所以 我食得太饱啦，而家咧都冇乜心机做呢部，好想瞓觉啊！你真系唔好意思。 啊，蛋马屋系啊，白必图啊，蛋马屋，多谢大家， 唔该晒。 系呢间系蛋马屋，咁咧嗰个牛嘅部位咧就叫做喺 slip lion rib eye 执筋嗰条肉，咁咧 rib eye 咧就系嗰个 肉眼啊，肉眼扒执紧一条肉叫肉眼边，咁你去买嘅咧，你就话俾佢听，肉眼边，咁佢问你要几多，一只牛就唔好多，你成条要晒得噶啦，就非常之好食噶，我哋打边炉嘅话，咁啊，你通常即系佢第一个礼拜翻一次货嘅，你一个礼拜之前去话俾佢听，咁佢下个礼拜就会成条即系归你所有噶啦。 咁求咁嗰兜肉要几多钱咧？ 头先食嗰兜因为佢都细兜啊，大约百到蚊咯，两嚿水到。 喂，但系其实都好够食噶咯，如果两三个人食， 两三个人就 系牛肉都饱， 系啊，两三个人就系啦， 又唔使烦，又唔使煮，就咁剁落去。 系啊，就咁剁落去就算。不过佢啲切工又唔好啦，因为佢用手切，同埋系个妹妹切嘅今次。 有质感啦， 有质感啦，可以食一个胶。不过几好食噶，都几有牛味嘅。 系啊， 同埋只牛今次老啲咯。 各位可以试下。 系啊，咁你可以话俾佢听要 rib eyes 执筋嗰条嘅肉眼咁就得啦。咁呢、這个白必图啊，呢、這个高唔高系高唔高，知唔知系一定贵牛贵咩？唔系好贵啊，阿白哥哋， 唔系好唔就好贵，即系可能牛价就几贵。 唔系唔系，十年都唔食一次。 喂，不过用 chat room 几好啊，即刻有 feedback， 即刻睇我哋又唔使狂 refresh 咯。 系啊，呢样嘢好啊。 啊，都系上次个网友醒目。 系啊，唔系火锅用和牛系非常之好食噶，我话俾你听。 喂，点解唔？点解最贵咪牛医生啊？ 唔系最贵牛医生嚟打边炉，大捻我屌 你 陈味啊！牛医生个仆街成鸠。 喂，我又系啦，我又想问下，喂，屌咩牛医生咧？ 嗱，牛医生呢排点解就唔出现咧？第一，因为牛医生就考紧个试，咁、那个试咧就考个内科嘅。咁话说咧，医生同护士成日考试啊，同埋医生而家考试咧，我话俾大家听，佢会俾一去到咧就即系你一上堂，佢俾一大沓碌屎你，就系话俾你听今年你要读嘅嘢。咁咧，佢每即系每一个学期咧就会考个写人试。咁一个试咧就一个钟头60分钟。咁咧就有60条 MCQ， 咁啊即系一分钟一题。咁通常嗰啲咁嘅写人试咧就系嗰条 MCQ 咧，你又唔好谂住好似中学嗰啲咁睇捻完之后咧就答案咧就 即系滴仔落去咁样。 显然易见，我话俾你听，屌你老味模棱两可，不但止 A 同 E， 佢嗰啲唔係 A 至 B 或者 A 至 D 嘅 ，A 到 A 至二 set 咁撚齊嗰啲 MCQ， 咁 A 至二 set 個答案咧真係好模棱兩可，屌你老味，你點答都閪嗰啲嚟噶。咁咧佢冇得俾你諗嘅，即係嗰、那個試就係、是、嗱，雖然 MCQ 話一分鐘一題60題，你係冇得翻轉頭噶。仲有你係要答超過40%，即係你要答超過36題先合格嘅。咁、咧。你唔好諗住屌你咁 MCQ 系人都得啦，盲模都去考啦。我話俾你聽，死亡率差唔多係 70% 嘅呢啲。 咁啊 OK 啊，咁啊即係佢而家。 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牛醫生考呢個試之後咧，咁考完肥一佬咧，肥一佬都唔緊要，肥一佬佢俾你揭書，但係揭書你唔好諗住益你仲衰，揭書一定揭唔撚切，一分鐘揭一題，屌你老味幾百本書口撚個黃叫揭條撚咩？屌你老味嘥撚氣啦！好嗰陣時護士都有啲專業試啊，屌你老味嘥鳩氣，冇揭唔到嘅，你真係要好熟書就答到咯。咁、所以就牛醫生呢排就改忙即係。读紧书咁就录唔到音啊，咁呢样嘢就领嘅。 咁另外一件咧，即系有四个噶嘛，咁另一个好劲嘅阿笋哥咧 ，Red 笋哥咧， 嗱笋哥咧话说呢排濑嘢啦，咁咧我本来想讲一个题目叫执粒芝麻跌西瓜，咁啊本来同阿笋哥就讨论嘅，咁阿笋哥真系执粒芝麻跌捻咗西瓜，咁个捻咗咧就走去转工，跌捻咗一份工咧就职位高就人工低，咁咧就系一个亚太区嘅总经理。咁咧人工就少捻过以前一两千，但系最捻大镬就系咩叫亚太区总经理老细之下到佢啦，佢之下就两个伙计啦， 即系打杂，中层打杂， 中层打杂。但系有个问题就系你成日要去大陆啊，即系你成日翻大陆，一个电话打嚟咧，你可能而家企喺条马路度倾四五个钟都系嗰个电话啦，因为你要 arrange 人好多嘢，咁咧你 arrange 好多嘢不但止，单单嘢都系你要控制啲嘢一定要得，即系你唔可以唔得嗰啲嘢。即系你唔得咁啊，老细听日你份粮咪唔得咯。咁所以佢而家就即系大懒煲咯。咁啊，成日都唔得闲啊。佢啱啱先即系我联络过佢话，喂，我哋有呢个 live 要做。咁佢就话吓、我而家仲喺大陆点做 live 咧咁样样。咁啊冇办法，阿笋哥就搞成咁样样。 哦，咁冇办法，不过大家都唔紧要啦。上个月都大家都听咗四次，都系嗰啲罐头啦，阿笋哥。 冇计啦， 头啊，大佬。 屌你老味，毒捻到啊，真系。哇，我见捻到嗰份嘢真系白捻晒马，好话俾你听。屌你老味，嗰啖碌屎啊，我谂我嚟偷路啊，煲几煲绿豆沙都还得啊，屌。 系咩？ 系啊，真系噶，嗰啖碌屎我谂即系断磅计卖纸，我谂都食到好多餐我哋都。 哦，喂，但系我又啱啱谂起另一样嘢。 咁我睇留言版呢有冇嘢话佢食咗好多餐呢个罐头，但我又想回应一下，因为由头到尾呢两年都系食罐头㗎啦，我哋只系为个大家全食 live 啫，大家你 今次啦，之后做 live 咪今次啦，唔系同埋我哋食罐头呢就一样嘢好，即系我哋可以听即系听咗个即系题目先，之后就互咬同牛医生啊或者笋哥互片。咁因为佢两个互片嘅时候之前就知道个题目啦，所以就片得非常之咁过瘾嘅。咁至于你话其他人阿妹嗰啲，阿妹又梗系唔得闲啦。 系啊，我哋都想搵佢嘅。咁 唔系阿妹约佢啦，我约佢食饭啊，下个礼拜。 真系噶？ 系啊，阿妹 带埋我去啊嘛。 阿妹话好想见你啊。 我都想见佢，你而家帮我影张相俾佢啊。唔系，我电话俾佢啊。我哋即系再倾有乜所谓啫？ 好啊，阿妹好靓女啊，话俾你。 系你老毛啊，哥。 唔系剥衫好热啊，大佬。 大哥，你做咩对住我老毛啊？ 唔系好热呢头，屌你要剥件衫先啦，又不。 喂，咁你对住我老毛，咁即系我同你之间就。冇任何嘅高度噶 啦，咁又唔系啊，发觉喂，你等一阵，我摸下个麦先，发觉啦。 喂，咁我而家讲一讲个现场环境先啊，呢个阿哥哥仔就喺度玩咪啊。 系啊，我件衫唔系啊，屌啦，着喺张点灯噶，大 佬。佢都唔知道做乜， 着喺张点灯噶，屌你，咪要摸翻点灯。 嗱，你睇睇个画面啊，你唔好爆到爸爸声又冇声啊。 知道知道，唔系咁咧，阿妹咧就约我食饭，咁咧就圣诞节我要送份圣诞礼物俾佢啦，咁就呢、这个系即系必要去氹下阿妹开心嘅即系小礼物啦。咁就约埋佢即系食饭见一见面咁啊。本来录音嘅录音啊，夜得滞，冇办法送人翻屋企。 阿宝宝龙话佢好挂住，唔系阿白必图话好挂住阿宝宝龙啊。 你宝宝龙录音佢净系屌柒佬嘅啫，你搵宝宝龙录音咪即系等于我俾人屌。佢今日狂屌我话你听，宝宝龙佢嚟到系有佢讲冇你讲屌，佢系有你讲狂讲啊佢屌你老味。 我好挂住宝宝龙啊， 宝宝龙把声好听，佢人 好 好听 啊。你个扑街，我之前咧唔知五月定六月嗰阵时候咪同你录咗条声嘅， 系啊， 阿宝宝龙咧， 系啊， 喂十二月你都未放出嚟，你有冇搞捻错啊？ 唔系嗰条声。在度啊，不如下次放啊！ 唔好唔好，嗰条声好耐噶啦，我同你有几个录音都冇放出嚟，嗰啲就唔好放啦 ，keep 咗佢啦，让历史过嚟。 唔系，等我哋冇声嘅时候放啦。 嗰啲全播一二三号， 系啊，全播一二三啦，屌！ 睇一睇先，我哋一大堆嘢啊，睇唔晒啊吓。咁喂，咁讲翻你个题目先， 谈高度。咁我即系呢单嘢，即系刺激到我想讲呢个高度啦，即系阿博士同埋阿云吞面铺个即系卖云吞面嗰、那个即系小伙。咁呢我就睇返我身边嘅人同埋一啲嘅女仔，佢哋对高度呢样嘢呢就好好敏感。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咁我就话喂不如咁啊，你有冇女朋友啊，介绍我识啊，我都想识返啲女仔喎、啊、咁样。佢就话喂唔係喎，我啲女性朋友呢就好老实讲有读书好多啊，呢、這个同你傾唔埋㗎，我即刻就打撚咗特屌你攞咩，你读书多唔係啊，即係你啲朋友读书多，喂大佬我读书都唔少啊，即係阿博士都读书唔少啊，已经系一个博士啊 ,Doctor 啦，咪即係佢已经系教大学嘅 中介都 Doctor 啦。 咁我想问一下，识朋友同你嘅学历系有咩关系呢，呢、這个系咪有直接关系呢，即系咪我 点咁怼捻住支麦啊？屌你老味，好似插喉插埋喉咙咁样 睇住呢度， 好啦，大佬你怼落个下巴度，你怼好似插麦咁样。 唔系，发哥，容许我讲埋先。嗱，系咪一个人如果佢冇呢个学历，我就系唔能够识朋友咧？嗱，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是。你同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唔系一个高度嘅门槛嚟㗎。例如我想同我老细沟通，嗱试过有啲老细呢同我讲一样嘢，即系我出去捞嘢嘅时候，呢啲嘢唔系你嘅层次讲，我心諗唔系咩层次讲啫，屌你我而家讨论个问题就系个价钱啱定唔啱啫，唔系我层次讲，同你层次讲边个讲呢啲嘢。 喂咁黑社会啲电影片都系㗎啦，我成日睇嗰啲片，几时到你条僆仔呀咁讲嘢收爹咁样。 唔系嗰啲嘢就系因为你讲中佢要月嘛，屌你讲中 啊， 你讲中咗唔啱佢听嘛。系啊，嗱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人与人男女之间嘅关系。香港嘅男仔同埋香港嘅女仔有一样嘢要放低嘅。嗱，香港嘅男仔咧成日都有，我呢排识有啲嘅小朋友成日都讲，一出嚟沟女，喂条女掂唔掂噶咁样噶？咩叫掂唔掂啫？你都未识个人品，你点知佢掂唔掂啫？喂，大哥，或者佢个样唔掂，吹箫好掂咧？你唔知噶嘛？呢啲啱啱啊？ 喂，屌你老尾，或者佢养好点，喂上床死鱼啦！我以前好讲过一个例子噶啦， 啲死鱼喎、 啊，屌你老尾，死鱼 咧，唔好嘈，唔好喐，唔好吠，同我斗嚟做咩？我出头咁咪得咯，咁咪爽噶嘛，系咪？ 发哥，我买个南极二号俾你做老婆。南极二号唔使扭力噶，瞓喺度唔喐噶。南极二号， 南极二号又唔识喐噶喎。 南极二号唔识喐，你摆个姿势得噶啦，屌、 哦， 即系。 你不如买只飞机杯俾我。 飞机杯唔差你。电 动飞机杯。 对捻住手冇样睇啊，大哥。即系嗱， 我唔睇样咩？我睇样对住个 mon 咪得咯。我睇上面咪对住个 mon， 下面咪对住只电动飞机杯咯，又爽又舒服又唔使喐啊。 大家你睇香港而家男仔已经进化成一个咁嘅阶段啦。即系男女同体，咁啊怪唔知啦。香港而家男女关系搞到咁样啦。 哎，你慢慢嚟。有网友阿四眼哥哥咧，唔系阿 Wocky 哥哥话，我哋咧同佢讲 MSN 冇反应，唔系我哋太多就系咁，我哋揿唔切。 系啊，两个人对住个， 你个 chat room 度啦。如果你想我哋打电话俾你咧，你先用 MSN 留电话俾我啦，因为你唔好落 chat room 啊，你俾人玩死你咁。 系咩？ 咁你通街都可以咁啊，有 lock 噶嘛呢度？ 啊，咁啊系，唔系我讲埋嗰单嘢先啦。 啊， 咁咧而家香港啲男女咧就系因为咁，一出嚟识女仔，喂条女掂唔掂啊咁样样，喂咩掂唔掂啫？屌你想佢边方面掂先？第一，第二样嘢，嗰啲仔就，啲嗰啲女就会问条仔，喂条仔掂唔掂噶，靓唔靓仔噶？会唔会读个即系啲书多唔多？尤其上书多金啊，你大家可以上书多金睇下噶。即系佢哋第一样嘢就系、是，哇！我想识女仔，咁咧就话 pose 一大扎嘢，我有车，咩学历毕业，嘥卵气啦！屌你老味，系，即系好老实讲，李嘉诚唔会 pose 话我有几多架车，我有啲咩学历 ？pose 李嘉诚，唔但系你讲呢个例子过分极端啫。 我又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一个人你唔尝试识落佢，你净系用呢啲嘅门槛去到评论一个人好定系唔好，或者呢个人适合唔适合你。是好妄断同埋好无聊嘅事。嗱，尤其而家啲男仔识女仔，女仔识男仔。嗱，我要个男仔呢就大学毕业啊，要个男仔呢就要博士毕业啊，又要有车啊，之前就收撚皮啦。 即係阿妹你讲嗰个系咪？ 哇，你冇讲嘢啊，嗱，我冇讲过阿妹。阿花哥讲嘅，嗱，阿妹，阿妹今晚听啊，屌，嗱，真系阿妹听紧啦，你死撚样啊，屌你老味啊。你行得撚啊，花哥。你有运行都系衰运啫，今次。 嗱，呢个系我其实好 buy 嗰啲港女。 系。嗱，阿妹佢兜啊，冇用啊，佢兜都冇用。 我从来都觉得港女系好啊，香港特产嚟啊嘛。咁你自己又冇錢又要剩，你冇得食港女啦，咁你咪喺度吹，喺度彈鳩人咯。你咁你要屌團圓閪，你咪上大陸咯，食國產貨咯。咁港貨嘅嘢梗係貴啲噶啦，福利都唔同啦。 你我真係白你曬馬，阿花哥講呢扎嘢，我真係白你曬馬。即係你話喂，係咪便宜啲啊？係咪港女唔同啲咁？嗱，我覺得有一樣嘢，港女就唔可以一竹篙打扮曬一船人啦。而家即係好多人都濫用港女，同埋濫用呢個叫集體回憶，亦都濫用呢個港男。我話俾你聽，而家人嘅人際關係咧，即係我談高度裏邊咧，我發覺一樣嘢，而家嘅人嘅關係變曬。以前我哋會去邊度咧？喂，阿花哥，喂，我哋一齊出嚟飲酒傾下偈啦，咁樣。唔系边个讲阿柏车仔话13至16岁边有波？我阿柏车仔哥哥，我讲单嘢俾你听。 波仔庆咗10岁开始大噶啦。 好似鸠线啊，花哥，讲单嘢俾你听。 有人问我系咪双打青年啊？屌我中年啊，已经 双打中年。我讲单嘢俾大家听下，等大家恨下。 系。 咁咧话说咧，我有一次就见到即系有一个嘅即系女仔啦，当时我喺澳门做嘢，嗰、那个女仔咧就啱啱先16岁，啱啱先16岁，其实争我谂几日啊，17岁啦。咁咧，嗰个女仔咧就落嚟做性工作者。 阿妹话佢未试过中意有钱人啊。 唔系、 啊，阿妹即刻收声。 阿妹，我好有钱噶，不过你唔中意我啫。唔系，哇，我话俾你听。咁咧，呢个女仔咧就喺澳门做嘢，争几个月就17岁噶啦。 好味道啊！ 唔系争几日啦，唔系几个月。我话俾你听，阿花哥，你识唔识？ 喺澳门有冇需11噶？ 咩啊？澳门？澳门都有噶，全世界都有。但系佢16岁过咗冇事啊！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女仔落嚟做性工作者嘅。咁呢个女仔有一样嘢，我话俾大家听，你知唔知边个叫星野阿梨啊？ 系咪嗰啲 AV 女郎嚟啊？ 星野阿梨就系拍水着嘅啫。我话俾你听，佢成个星野阿梨咁嘅样，个波咧大过星野阿梨，条腰有过佢，高度咧就5尺，真系得5尺啊，4尺几。 系咪嗰啲靓妹样嚟噶？ 靓妹样，直头系 鲍鱼眼瞳。 哇，你好痛，你好痛我。 鲍鱼眼瞳啊，痛啊！屌你， 佢个样啊，十岁啫，屌佢可能其实 系个样星野阿黎。嗰我话俾你听，见捻到佢之后，我真系 O 捻晒嘴望住佢。之后咧，我同我个拍档讲。我拍档话你想点啊？佢话哦冇，佢屋企有冇订房或者佢方唔方便过嚟香港咧？我屋企有屋啊，或者我想即系有一笪地方养起佢。咁呢个女仔咧，卒之就即系真系做咗我谂都即系佢唔系落呢个夜场做啊，佢系即系落夜场做之前已经被老细包起咗。 哦，即系点啊？好味道得滞， 唔系好味道，即就系你见到佢，你眼都突喺埋出嚟。你见到佢就系会见到三个圆形嘅嘢，一个头，两个波。哇，个波系大捻到，个波唔系大，系大捻到啊！真系， 你睇下你虐待网友啊！你头先嗰度， 佢个波系真系大捻到， 即系扑街贱捻死人啊！ 普通人着 T 恤咧，件 T 恤咧就应该唔系浪嘅，佢嗰件已经系大码 T 恤，仲浪喺个肚脐嗰度揈下揈下。 你中意呢啲嘛？ 喂，大佬佢个波我谂真系45寸都嚟打啊，45。 屌你话你中意大波噶嘛？ 我好中意佢添。 K 型波啱你啦。 嗰啲唔系叫 K 型波，叫正常波。 波嚟嘅。发哥，两嚿直胶落去咁。 发哥，你未揸过，你唔好讲人哋揸，你人哋塞直胶啊！屌你老味。咁人哋而家已经唔使捞啦，因为而家被老细包咗，系巨鱼眼同啊！屌巨鱼同眼，屌！哇，我话俾你听，真系坚捻到啊！屌冇波，我见到你嘅眼都突捻埋出嚟啊！冇波。 咦，今日比较特别喎，我哋讲咗四个字都冇人打电话嚟喎，咁我哋会唔会打电话俾我哋 咁？是我哋冇 post 个电话出去啫嘛。 系咩？人哋 MSN 嗰度有电话嘅。 系咩？我哋有电话嘅咩？ 啊，不过其实咁样都仲舒服啦，唔会突然间打嚟，我哋又断咗皮咁样。 啱啊啱啊啱啊！ 都 唔 好。不过如果 唔系，我哋呼吁下我哋几多号电话啦？我哋个电话系96259441九。 哇！你咁样。 96259441呢个我亲家嘅。 线电咁样样。 唔系嗱， 你想打嚟讲下粗口闹我，你就打嚟啦。我哋 set 好咗啲线啦。不过咧，我哋。之前咧就有網友幫我哋畫嗰啲 plan 嘅，咁啊但係我哋發覺原來計唔到咁多條數，即打嚟咧即爆，所以我哋都係自己搞掂。 咩叫輻射？個波係咪中輻射啊？個波唔係中輻射啊！屌你係咪？個波係我想射落去啊！屌、 啊！你想射啲咩？ 哦，哇！屌，我真係想射啊！我真係未見過咧。哇！最慘就個樣靚啊嘛。 呢啲好撚核突，我唔中意。我咪上好多集之前我同你傾過，我唔中意啲大波嘅。 花哥，你知唔知點解你冇女朋友？ 我中意啲平嗰啲系咪啊？感觉良好啊！ 唔关事啊，花哥，系因为你食嘅嘢比较另类一啲啊，即系我啊中意食怪兽嘅。 啲街都系平噶，我嘅市场大过你啦。 系咩？ 有人帮你打埋个电话。 多谢啊，多谢啊， 我应该费事打字，懒得扑街。 咁咧嗱，讲起即系呢个高度，咁港男同港女好多时都要有高度先去，即系去到话要认识另外一半。咁咧啲僆仔成日话啲女啊得唔得，啲仔啊得唔得？你唔识到人哋，你唔知人哋个馅点，你又话人哋得定唔得？我哋唔好净系睇个样先得噶，大哥。嗱，你净系睇个样，你可能好多时间会濑嘢噶嘛，大佬。即系你个样掂，唔代表你内涵掂。有啲人叫 superficial charming。嗱，呢个有几个即系 快啲啊。李嘉欣嗰啲咪系咯？ 李嘉欣直头系 superficial charming， 即系 hardness 啦。咁咧我佢咧就系表面吸引，冇良心。咁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即係唔識得係過往嘅經驗裏面犯錯經驗裏面吸收教訓，同埋對錢銀咧就好一個好模糊嘅印象。第四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哋對即係呢個世界上嘅犯罪觀點咧就冇乜呢個即係框架嘅，覺得到樣樣嘢自己都係啱，殺人放火都話啱。呢種嘅呢四點嘅 要求咧，係啊，阿妹啱啊，係啊，阿妹我想講啊，係啊，有啲男人咧係唔中意大胸嘅，我唔係好中意大胸嘅咋，你大唔大噶？我唔知啊，其實我淨係睇咗上半身嘅咋，你下次整咗半身嚟睇下，我哋或者約出嚟食飯啦，唔緊要啊，我哋冇所謂嘅，你咪幫我約下個禮拜食飯啊。 阿妹，我話俾你聽，我上次同你影撚完張相之後，俾阿花哥睇，花哥睇然之后咧就好大反应， 好开心啊，心情愉快。 我话俾你听，你下次咧晒件你张相嗰啲 T 恤咧，俾阿花哥着捻住瞓觉，阿花哥就会好捻开心。 嗰个 T 恤个心口写住咧 Touch me now。 阿妹好多勇敢啊，真系，唔系我哋第日咧铺阿妹张相出嚟啊，屌我哋就 好勇敢。阿妹铺你张相出嚟， 阿妹冇我啲相好彩啫，唔系阿妹几靓噶真系。咁咧呢个喂，屌又打亂咗。頭先講嗰個即係港男同港女嗰、那個即係我哋嘅知識水平唔代表我哋嘅修養。嗱，有好多人香港地係讀好多書，但係冇修養㗎。我識好多醫生、律師，佢哋真係讀好多書，但係個修養係好缺乏嘅。即係 两三样嘢，两三句，挞着投诉玩嘢。即系佢话我觉得咁如何如何，你要俾啲乜乜乜服务我，俾你老母你啦，真系。即系我识好多读过好多书嘅人，即系尤其啲唔多嗰啲咩叫，即系我觉得咩叫读多书咧？譬如你真系个人个内涵个修为好多，咁嗰啲叫读好多书。唔系话你勾 up 二四六，我有几多蚊博士闲头之如此类嗰啲叫读好多书，嗰啲人好多都好冇修为啊！我觉得，即系佢对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嗰种修为冇啊。 唔系我哋嘅教育咧，有学识，但系就冇呢、這个 冇教养， 冇教养， 系啊， 即系冇教你点样。 香港人系咁噶，即系我哋有读书，但系冇用脑去思考。 澳门嗰啲系咪咁啊？ 澳门就唔系啦，我话俾你听，澳门系一个好特殊嘅社会嚟噶。澳门可以唔读书就可以发达，原因就系澳门有机会。嗱，我举一个例子。我亲身嘅朋友，中学未毕业，好似中一就唔读啦，佢中一就冇读书啊。咁咧去咗边度咧？去咗跟老豆咧就做呢、这个赌场嗰啲搭马仔。咁佢做搭马啊，梗系搭唔到马啦，梗系会俾人拉啦。咁啊点咧？就上大陆做车头，做灯头啊，就系话喂你跟我落嚟啦，即系赌场嗰度都有啲生意嘅，即系你点过嚟呢张赌台玩。其实咧，佢咧就系、是、一个，咦有人打电话入嚟，我哋睇下边个先，你听唔听？喂，都听下， 听下啦，听下有电话啦。 喂，你好啊。 喂。 喂，边位啊，大佬？ 喂，阿癫狗啊，你打过嚟啦。 咩咩狗啊，听唔到，大佬。 癫狗。 喂，癫狗哥你好啊，喂。 Hello。喂。 喂，你好啊，喂，喺边度打嚟啊？香港啊。 香港。 香港，喂，我哋有啲咩可以讲下？喂，呢、这个谈高度里边。 讲，头先你讲开呢啲人士啊，佢会心到啊，你话。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即系 你话癫狗哥，你讲慢少少，癫狗哥你讲慢少少。 我觉得而家啲香港啲女仔点冇深度啊，大陆嘅女仔。 嗱，我自己咁睇啊，香港女仔冇深度嘅原因就系佢哋有读书，但系就冇修养咯，真系。 修养都系一个，即系一个重点啦，但系我觉得佢哋系见识少 啊。你讲得啱啊，你讲得啱。 即系同埋佢哋咧接触嘅嘢少，一来来去去咧都系电视啊，即系嗰啲娱乐啊。或者講埋啲嘢係即係點講咧？係一般嘅流行文化嘅嘢咯。 係啊係啊。 因為有時我翻得大陸多咧，即係大陸女仔傾偈啊，咁你可以問啲女仔傾下啲其他嘢，即係唔係娛樂啊，唔係傾啲時事嘅嘢，佢都可以答到你嘅。 啱啊啱啊！ 即係佢哋有個目標，即係大陸嘅女仔咧，佢哋咧始終有個目標，就算佢即係到底要壓到嚟戰路，佢都有個目標。 同埋。 我發現有啲香港嘅女仔咧，佢哋冇乜目標。但系咧，又想揾翻如何如何，又话个男朋友要点啊，又要高啊，又要靓仔啊，又要谈婚业啊，揾几多钱咁、啊。但到头嚟咧，到过咗嗰、那个，即系佢个样可以吸引个女人嘅靓仔嘅限度啦。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当佢过咗嗰段时期嘅时候，咁变咗根本佢就揾唔到。 啱、 啊。咁变咗，所以依家又变咗好多，即系嘅女仔系开头定到好高嘅要求，到最后咩原来到头嚟系乜？ 我好同意啊，癫狗哥讲嘅，因为咧我睇翻啦，大陆嘅女仔咧，其实同香港女仔一样嘢好唔同。大陸嘅女仔咧，嗱我自己睇法啦，癲狗哥睇你認唔認同啊？大陸嘅女仔咧好多都係離鄉別井做嘢噶，嗱，譬如佢喺湖南咁啊嚟咗深圳，或者我喺深圳就去咗北京，咁佢哋咧嗰個國際視野咧或者睇嘢嘅角度係闊好多。第一，第二樣嘢咧，大陸嘅女仔咧同埋大陸嘅男仔一樣嘢咧，比香港嘅人優勝就係佢哋好中意睇書嘅，發覺。即係香港嘅人好中意睇電視啊，睇呢啲即係流行文化聽下歌咁，但係內地嘅人咧。即係佢哋睇書嗰個嘅即係多嘅，即係睇書嗰個廣泛度咧，比香港嘅青年人係多，同埋佢哋嘅視野係闊啲啊！唔知呢樣嘢你係認唔認同咧，癲狗哥？ 呢樣係嘅，佢哋知識嘅渴求係好熱嘅，即係譬如你見講真，你睇翻香港啫嘛，你啲書店講真幾大間啫。 啊，咁啊係。 你譬如喺深圳啦，就譬如揾兩間書店，跟五六層樓咁高嘅，根本好似即係十間八間或者大間嘅書店，佢亦都係擺滿人，啲人買書亦都係幾多。 係。 我發現咗咧，即係嗰啲女仔咧，佢哋咧會睇好多，可能睇好多書啊，或者佢了解好多身邊嘅嘢啊，發生緊啲乜嘢啊，即係隨時都係尋找緊機會。 係。 即係。佢了解嘅嘢多咗，呢個社會嘅所有嘢了解，傾偈嘅時候佢態度就會唔同咗。 係，好同意啊，好同意。 香港女仔唔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咁，即係女人你知㗎啦，世界各地都想攞著數㗎，攞男。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好地位限制㗎，去到非洲就係咁㗎啦。 啱啊！ 但係咧，就大陸嘅女仔咧，佢想攞嚟著數咧，佢知道有一樣嘢佢要付出。 啱。 嚇！即係可能會同你食飯啊，點樣？你佢話辣啊，或者就可能同你上床啊，都冇乜所謂。即係佢想攞着數，佢依個會付出。但香港女仔唔係，佢淨係識得知道點樣攞着數嘅，點樣付出。可能最基本即係 個男人嘅或者尊重啊，或者服侍咁啦，即係但佢都做唔到。 啱。 咁所以就我覺得係你話揀又嚟講，我覺得佢考慮香港。 啱啊，因為我自己聽完阿癲狗哥嗰、那個即係講法咧，同埋我睇翻咧，其實香港嘅女仔咧係同大陸嘅女仔缺乏咗一樣咩咧？個視野啊，即係香港嘅女仔係啊，個視野會比較短一啲。大陸女仔、內地女仔嘅視野同埋內地而家後生一輩唔講女仔，男仔嘅視野都會比香港嘅年青人闊啲㗎。 根本就唔同啦。喂，講真，你喺大陸定講真你？得佢個社會發展，即係同埋發展得好迅速啦。 係， 但好似啲男仔，譬如我有識啲男仔做嘢嘅，佢佢可能廿三四歲，佢做啲寫手機寫 program 嘅。 係係係。 嗰啲譬如啲大嘅牌子嘅手機啊，啲國內嘅咁寫 program。咁如果香港嗰啲咁講真，廣東啊、啲哩巴辣啊、菜黃豆咪先屌叫啊，梗係打牌啊。 啱啊！ 都唔會咁嘅。但係佢哋唔係嘅，即係佢哋咧，佢哋可能有十一個圈子，有個團體，佢哋自己嗰班做翻嗰行嘅人咧，佢哋去諗啲嘢出嚟，或者佢哋去組織某一啲嘢出嚟，或者去學乜嘢啊，想攞啲乜嘢咧，佢哋好有一個視野入去。我兩年之後我想做啲乜嘢？我依家嘅位置係做啲咩？我希望兩年之後做咗啲乜嘢？即係你問佢哋個個人，佢哋個個都，就算佢唔話俾你聽，但係你 feel 到佢做嘢嗰個態度，或者佢做嘢嗰、那個，即係唔係好扯咯？會好扯出邊嘅嘢咯？香港啲人就。 啊，癲狗哥，我睇你即係對呢、這個文化嘅了解，我諗你即係喺即係事業上邊會唔會都係一番即係有一番嘅作為咧？ 都上上落落咁都試過啦。 哎呀，我聽到你即係嗱，我自己個睇法啦，同埋即係食四方飯咁耐，我聽你能夠講出呢番嘅説話，同埋即係對呢個睇法咁有呢、這個即係見地咧，我覺得即係你喺社會上邊嘅即係第日嘅。路向或者而家嘅路向都應該好過好多年青人。 咁好啲啦，卅幾歲咁見識多啲啦。即係其實，不過講翻轉頭，你頭先你話交朋友，即係講翻唔好講粵語啦。交朋友講呢、這個，又話要你讀書多啊，又冇成啊。屌講真，我又覺得嘥諗氣。屌講真，即係你交一個朋友，並唔係講讀書多唔多，係講佢見識多唔多。 啱。 你覺得係咪先？ 啱，我覺得啱，你完全正確。我好認同， 即係講真，我話知你讀過咩啊？喂，話知你係咁咩研究生研究咩啊？咁你喺研究生嗰個範疇，你咪叻咯。你出到嚟，你交朋友根本冇需要講咩學歷啊，又冇錢，根本就唔係講呢樣嘢。 啱。 即係如果啲人係好介話，我交朋友話你唔係大學生啊，唔緊啱咗型，唔緊啱啲。首先，我覺得一樣嘢佢避先，真係㗎。 啱。 或者佢根本自己得唔到一個社會嘅認同。即係嗰樣嘢，咁佢咪要靠翻身邊嘅人啊，反映翻話我係點樣樣有脾氣啊，我係小優啊，或者係點樣嗰啲咁咯。但如果佢對自己嘅地位或者佢對自己各樣嘅嘢嘅做嘢嘅能力有認同嘅時候，佢根本就冇需要喺其他人身邊攞到呢樣嘢。 啱，我好認同你嘅即係睇法，同埋好欣賞你有呢個睇法。 你覺得係咪？ 啱，我覺得啱啊，完全正確，同埋好欣賞你有呢個咁嘅態度啊，即係你可以睇得出呢樣嘢，我係好欣賞嘅，真係。 咁都唔係話欣賞。 唔係，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唔係咁啊嘛，因為好多人而家出嚟撈嘢唔係咁樣。你能夠有呢個嘅角度去睇，我覺得即係阿癲狗哥係即係 有啲料到， 有啲料到啊！真係有啲料到。 不過如果真係成日講咁多，又話要哇要點呀、啊、要點呀、啊、又話個 friend 又要點呀、啊、即係攀龍附鳳嘅人咧，個翻嚟我覺得都係一般都可能係打份油工嘅人多咯，即係 對住。係啊，呢、這個真。因為我嗰陣時識個女仔咧，喺嗰啲即係人哋嘅結婚嘅場合識嘅，即係又要個男仔又話喂我要個男仔點若大樹菠蘿多咗幾年之後咧撞翻佢結婚咧，即係佢當然係攀龍又唔到，附鳳又唔到啦，咁就。即係都幾老倒啊！個生活都，即係我覺得呢啲人都係屌你嘥撚氣。 唔係咯，佢屌真，你有本事自己搞自己啦，咁即靠身邊人攞啫，係咪先？就係因為自己冇能力追求，你先希望喺身邊人攞到接攞一啲嘢啫嘛。 啱，多謝你曬，癲狗哥，多謝你，多謝你。 留翻下個講啦，係嘛？ 好啊，多謝你，癲狗哥，多謝曬，拜拜。喂，咁啊，癲狗哥講嗰單嘢真係好啱。 咦，啱啱我令我諗起另一個故仔啊。 咩咧？ 我以前做學生嘅時候咧，識咗個女同學啦。 啊， 嗰、那個女同學咧就佢好 emphasize 咧，就係、是，咦，你個電話咪冇電？ 唔係話個電話彎撚咗。 咁我講埋先，就係、是、嗰個女仔咧同我講，佢識男朋友咧，那個男朋友一定要大學畢業。 屌你谂佢嘥捻你， 好奇怪。 唔系，好似阿癲狗哥讲咪啱咯，因为佢自卑嘛，自卑咪希望侧边人抬高。 我同学嚟噶，点会自卑啊？ 屌大佬，你啲。 好嗱，阿哥，我唔够胆踩你啲同学，我踩阿笋哥啲同学。阿笋哥侧边好多同学都真系三个字嘥卵气啦。 佢会同我讲咧，如果嗰个人冇咩学历咧，佢哋倾唔到偈啊。 屌，阿博士个男朋友啊，同居咗十鸠几年，咪云吞面嘅啫。博士都唔知几卵尊重佢啊。 我唔系要为我个同学 defend， 但系咧我就系觉得，咦？就呢、這個同嗰、那個， 唔係我想問啦，嗱、 那個眼界啊，即係可能我同學嚟講，就好多網友都話，譬如阿加士伯先生話啦，佢哋呢啲係温室長大，我啲同學就係呢個例子啦，嗱呢度咁啊，因為佢就係嗰時話一帆風順咁樣入咗大學啦，佢哋，咁佢哋理所當然啦，認為自己嚇點樣第時點樣風生水起，咔哩咔啦，咁佢就自然覺得，喂，你要有翻咁上下水準先可以襯到我啊嘛。 我話俾你聽啊，發哥又想講單嘢，嗰陣時我識個女仔好撚搞笑，咁咧佢就成日同我講喎。我大学毕业咧会揸游艇噶啦，屌你喂啊九护士，你知唔知游艇几钱价？山顶嗰啲几钱一尺啊？我大学毕业咧就最低限度咧都揸游艇啊，住呢个山顶。我话俾你听，佢而家住边？ 佢而家住边？ 大埔公公。 唉屌！ 我话俾你听，佢而家条仔做咩？监房。 好多时都系咁。 唔系做监房，系坐监房啊！ 我好似讲过俾你听，你 man 料咁样手添添。 佢唔系做监房，佢系坐监房啊！屌你！咩啊？屌你老味，佢条仔咪嗰啲衰咧咩行骗咧，叫人哋买嗰啲层架式推销法嗰啲啊，咁咧嗰条女咧就系大学咧就嗰阵时读嗰啲乜嘢社会科学嘅，就话自己咧哇屌你老味，似住有少少知识咧，就话啊我第日咧条仔要点啊，又呢又路啊九护士，我同你倾咁耐电话，不如咁啦，一齐出嚟饮下嘢啦，咁我话好啊，咁你有冇车？我话冇车喎，咁样哦，咁样我哋唔倾啦。咁咧到佢咧识捻咗条仔咧，佢就介绍条仔我识。嗱，我男朋友咧就揸 van 跑啊，如何如何大雪菠萝，我话俾你听，一睇个捻样，两个字骗子，即系一睇佢真系骗子嗰类型啦。咁咧开头出嚟讲嘢咧就哇，屌你老味，咦又有电话入喎， 我听一听咯。 喂，你好啊，哇呢、這个网友 个 电话有啲 问题 喎，一打电话上嚟就有缘再 倾啦。我哋听咗一句粗口啫。 我就听咗句， 你慢慢嚟啊，大佬，你讲粗口啦，你一嚟到讲粗口，我又唔知道你做咩事啊！ 哇，呢样嘢就真系即系 就好奇怪啊！网友你有缘你又再打嚟啦吓。 唔系呢个网友，我好欣赏佢一打嚟讲句粗口，非常之坚啊！屌！ 咦喂，阿饮哥讲咗一个好重要，我都好认同嘅就系捉门对捉门啊吓。 又有啊，又有把声啊！嗱，花哥，你听一听呢个电话。 好。喂。 喂。 Hello。你边位？ 喂喂喂， 加士伯你好啊！ 喂，加士伯好挂住你啊，大佬。 冇咁讲，冇咁讲，我想回下。 士伯你大声少少。 我系想回应下边集哥。 系。 咁我觉得冇嘢嘅，你话要锻炼呢个自己应付呢、這个未来嘅环境，同埋即系想增值自己之外，都要了解一下周围嘅啊。我知道。 加士伯。加士伯，听唔听到啊？你不如咧用屋企电话打嚟啊，因为咧你用手提电话打嚟好窒啊。 好，我试下 先。你转一转个电话，而家网友所有网友听唔到啊！你等一阵，你再打俾我哋啊。 好啊，好， 拜拜。系啦，咁我哋其实都见到条线都断断地，不过唔紧要啊。头先阿加士伯都讲啦，要有一个平衡点。 我觉系嘅，即系嗱，需要平衡，但系平衡当中，我哋又可唔可以有啲嘢系即系拎出嚟倾一倾咧？即系嗱，阿加士伯。我好欣赏加士伯呢、這个咩啊？牛狗听得清唔清噶？我哋好， 佢哋好叻啊！其实我哋都系听同你， 我哋同你真系听到呢咁嘅嘢，但我哋嘅 tolerance 比较高一啲， 系啊，大家互相包容啦。 因为我哋有呢个包容呢、這个因为人系需要包容嘅。如果 唔 系， 我哋唔系所有人都包容。 唔系我哋唔包容，咪陈方生啦。呢、這个咁嘅政棍选捻咗，真系要屌佢老母嚟 屌 啦！ 但系我啊谂起两害选其轻啊，屌你咁叶太同阿陈太，我觉得真系拣陈。 阿、花哥， 系 我谂你都 大家都系够嘅咧。 我谂你比郑经汉蒙， 我冇喎、啊。但系我未试过出街反对陈太，但我试过出街反对叶太啊嘛。 当日阿叶太系做一个称职嘅 sales，sell 条23条俾你，你可以唔要噶嘛？ 屌你老味，我唔 buy 佢就唔系一个称职嘅 sales 啦。 唔系你唔 buy 佢咪炒友咯？嗱，呢个系一个称职嘅 sales， 政府有嘢俾你做，你要做得好。陈方安生咧，佢做得好啊，佢 sell 呢条桥俾你。 好，又有电话嚟啦， 加士伯先。喂喂喂，喂喂喂， 喂两位。 喂，你好啊，你好啊，系咪加士伯啊？ 咩啊？ 你系边位啊？ 喂，我系阿文啊。 喂，阿文你好啊。 喂，你系九护士系嘛？ 系啊。 喂，我啱啱翻到嚟啊。 咦，你喺内地翻嚟啊？ 唔系，啱啱饮完酒翻到嚟。 系啊，喂，你今日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阿文？ 多谢，不过我听咗你哋好耐。 喂，多谢你啊。 我由第一集开始听咧。 哇，多谢你啊，多谢你咁拥戴我哋啊。 喂，难得今晚花哥啊喺度。 多谢晒，系有咩同我哋倾咧？ 喂，阿花哥，你个 blog 去咗边啊？ 我个 blog 因为个 blog 执咗嘛，以前做 server 嘅时候啊，就开打下字啊，而家个 server 删咗，咪个 blog 都执埋咯。 有冇搞？ 你有睇过嘅咩？ 错啊！ 喂，阿文哥，我想问你，你今日饮酒系咪有啲拳手同你猜嗰啲饮，即系饮嗰啲拳手酒嗰啲啊？ 我冇噶，啊唔系，间吧有，不过我不嬲中意自己饮嘅。 哦，咁都好， 好寂寞喎、啊，咁样。 喂，都唔系啊，我老友就系试过同个拳手搞捻到一塌糊涂啊！我突然间讲单嘢俾你听， 手打捻到一塌糊涂系咪啊？ 唔系啊，好大镬嗰单嘢，屌！ 咁我唔系自己饮，我同个 friend 饮噶嘛。 哦，哇，去边头饮啊，阿文哥？ 咦，系咪有啲叻噶？ 有噶，其实有少少贪叻噶，不过你唔使理佢噶啦，你慢慢吞翻啲字出嚟就 OK 噶啦。所以你会听到大约有一秒到啦，因为我哋冇钱整。我哋冇钱整 mixer 啦，都费鬼事烦。 你哋唔系有个 studio 嘅咩？ 个 studio 冇钱就卖捻咗啦，啲架餐都卖捻晒啦。 我个 studio 系个软件 studio， 以前有卖捻埋啊，屌你老尾，卖捻晒穷咗窿嘅而家文哥。 牛医生去咗边啊？ 牛医生考试啊呢排。 哇，考咁捻耐嘅咩？ 好捻惨 啊！屌我话俾你听，考会考好啲啊！屌你做我哋呢行啊！屌真系惨住人话，成家有试考啊！屌惨捻个考状元真系。 咁真系冇料企喎、 啊。唔系，佢十二月中应该会翻嚟噶啦。 吓、啊，佢唔喺香港考嘅咩？ 佢喺香港考咗一个试，咁之后咧就会飞去英国做啊。 好彩唔系做呢行。 系啊，大佬啊，阿文哥，我哋有第二个电话入，我哋听完个第二个电话先，好吗？ 哦，得唔到你啊！ 好，多谢文哥，多谢你，拜拜。嗱，咁咧，我想讲翻即系我个老友阿拳手嗰单嘢。 喂，我睇下俾人闹屎花，屌呢集成日俾人闹，慢慢闹个 点解闹小花嘅？ 屎忽花啩？ 屎忽花，哦，咪扭下屎忽花好嘅。 有上次咧，咁我咪一个月前咧，倾下啲无谓嘢先。 系。 咁咧上个月我咪俾你订咗去西北大开发去接下开台啲人，同佢哋去吉鸡翼嘅。 咪系喎，有冇吉啦咯？ 冇机会。咁咧原来咧，我发觉原来咧有啲网友咧，即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咧，原来都系一个 podcaster 嚟嘅。 咩叫 podcaster？ 即系佢哋本身都有做开节目噶喎。 系， 哇个层嗰个范畴都几广噶喎。原来你听你嘅节目咧，有哇有好嘅，譬如会有嗰啲讲下嗰啲无无聊聊啊嘅奇离怪嘅新闻啊，有啲咧就会讲下讲下啲女人嘢啦。 系， 有 女人嘢 啊，即系咸咸湿湿嗰啲啦。 咁又唔系咸咸湿湿嗰度我做啊，唔系讲啊。 嗱有一啲咧就讲下啲科技嘢，而有一啲咧。哇，好正气嘅，讲行山嘅，佢都会真系听呢啲。 我话俾你听，行山咁叻，跑山我好捻叻噶， 系咪啊？ 咩叫跑山钱？跑山呢样嘢叻过问啊！屌你老尾，行山就唔叻啊！屌，嗱我讲翻个拳手嗰单嘢啦。话说我老友咧就好捻中意饮酒嘅，咁嗰阵时咧就落捻咗喺啲酒吧咧就沟个拳手，咁个拳手咧就话，即系话说我老友咧喺黑。乌灯黑火里面咧就好捻似啊，金城武乌灯黑火啊， 好捻有型噶喎，潇洒不羁， 乌灯黑火就有型， 过期菠萝咁样， 乌灯黑火就有型，屌你老味，咁咧佢真系沟捻咗拳手，咁啊同个拳手同居好衰唔衰啊？有一日个拳手咧就同佢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不如我哋结婚啦，咁我老友。屌你老尾，饮啤酒钱嘅有啫，结婚嘅钱有捻咩？佢就同佢讲，中间咁咪成800蚊嗰套房，屌你老尾，嗰间套房连张床都摆唔捻落嘅，真系连床摆唔落，张床诶锯一半嗰啲嚟噶。咁咧个厕所咧顶紧咗，唔系住铁笼，真系深水埗，唔系深水埗啲套房。咁咧嗰条女就同佢讲，你冇钱结婚，咁你又同我一齐咁样。咁我老友梗系唔捻出声，走捻咗出嚟啦。咁啊搵我喂九护士出嚟吹下水。咁第二日翻去咧。一开到门见到咩呢？一煲炭，一条死尸，一封遗书。好彩我冇扶个柒头皮翻去啊！如果唔系我啊大捻镬啦。咁封遗 买六合彩啦，嗰阵时可以 真系买六合彩啊！吓捻到我，佢讲到我听嘅时候喺差馆打电话俾我。咁 九护士大镬啊！咁话咩事咁大镬啊？我而家真系大镬啊！屌你老味，我翻捻到屋企呕捻咗几镬，我好捻大镬。唔系啊，我而家 望到佢咁样呕啊， 唔系啊，我翻到屋企呕捻咗几镬，因为饮醉酒啊嘛。 系 咁佢话你而家可唔可以嚟啊？嚟差馆啊？我话做咩事啊？佢话喂，你过一过嚟呢个旺角差馆西九龙即系过一过嚟西九龙嗰头。我话咩事啊？佢话喂，我死捻咗人啊！我死捻咗人，死捻咗人，关我咩事啊？屌你老味，死捻咗人，你收线啦！佢唔系，有冇啲律师嗰啲电话咁俾过我啦？咁我梗系俾一个律师电话，佢梗系唔系自己嚟啦。唔好意思啊。咁咧，个律师咧就即系单嘢讲翻出嚟之后咧，个女仔个老豆啊，就系嗰啲黑帮嘅小头目，就唔系大头目啦吓。咁咧就系做下嗰啲放数之如此类。咁咧就喊斩佢，因为封遗书咧就写咩咧？我老友叫 Money 哥咁计啊，阿 Money 哥，我爱你爱到不得了，点解你又唔爱我呢？我想同你生仔结婚，点解你又唔同我生呢？咁我老友 Money 哥就含卵啦，屌你老味，嗰封遗书咁写，咁啊实死鸠紧啦。咁咧嗰个女仔个老豆咧就真系喊斩佢，唔系讲笑嗰种斩，系真正嗰种斩。咁咧我老友咧就做咩嘅咧？就做跟车嘅就我老友，即系跟嗰啲汽水厂，边间汽水厂唔讲啊？ 有几多间呢边？ 跟真系喺大汽水厂做跟车嘅啫，个柒头皮。咁咧，屌佢老尾，个老豆咧真系扛住把嗰啲牛肉刀啊，唔系讲笑啊，真系老牛啊！同埋佢大佬，即系唔系佢嗰个大佬，系嗰个女仔个大佬啊！即系佢老豆同埋佢个仔就去斩我老友咯。我老友俾佢斩过两次，唔敢报警啊，因为即系佢死捻咗个女啦，废捻事咁捻烦。第三次咧，我老友就讲一样嘢：九护士不硬当你俾啲乜捻嘢电话我雀草，哇！你唔系办法噶呢啲，不如你报警啦。佢报警仲捻搞笑，佢又唔够讲俾人哋斩喎。咁你就话。冇啊！嗰、那个人就同我讲又话点点点点啊咁，差佬啊真系塌捻咗佢两个上嚟，因为佢两个已经犯案累累啊！佢老豆同个仔就嗰啲乜捻嘢，屌你老尾细个老粒啊，大个又行骗啊，又行劫啊，屌你老尾！咁咧犯案累累嘅时候咧，一差佬上捻到就熬捻咗一大轮，咁啊塌捻咗佢个仔，佢个仔咧好似有单嘢喺身啊，唔知爆窃定乜鸠嘢同，即系人哋嘅同案嚟噶，咁咧就衰捻咗，就即系要上庭打嘅。咁、那个老豆梗系火遮眼啦、啊！屌你老尾，我个女为你自杀，而家搞捻到我个仔咁捻样。咁咧有一日咧就去汽水厂，即系去跟车嗰度咧就搏鸠佢，搏捻咗几日都搏唔捻到。我老友啊惨啊！佢咧就攞过嗰啲铁通啊，攞支嗰啲铁通啊，佢冇刨尖嘅，前面嗰度安过嗰啲喉马落去。我老友个头挛啦，好似20几针。我老友之后唔敢报警、啊， 我都唔知点答你啊！屌啲咩奇人怪事咁。 我话俾你听，真系嗰啲拳手真系，屌你老尾，你唔好谂住索到有好嘢，屌你真系你屋企玩煲炭，你真系含得捻啊！屌你老尾閪。 咁又系。 佢真系煲炭喎、啊！屌你老尾，乖啊大捻。唔系呢下嘢真系大捻煲啊，煲炭嗰下嘢真系。唔系阿加士伯都话唔好玩啦、啊，拳手。屌。唔系领嘅大捻煲，你唔知啲拳手乜捻嘢人，大佬，屌你老尾，三尖八角又有，古捻灵精怪又有，屌你老尾啊，有啲未够称嘅又有。我试过有一次啊，屌你老尾落酒吧院，即系喺呢个旺角，我老友咧有个地方嗰阵时咧就开一间酒吧，咁有啲藤捻瓜瓜捻藤嗰啲女咧就即系喺度做嘅，就即系话系 friend 嚟嘅啫，屌我唔知佢有冇钱收啊，扑街同你猜到嘻嘻哈哈咁捻样，我老友立翻佢出去屌閪啊，真系。即系揦翻佢出去玩， 食免费餐咁样，系 咪？我老友都有咩啊？后屘翻嚟同我讲：，喂，阿九护士呢排大陆有冇地方有地方踎下之类。我做咩啊？哇，个靓妹十二岁嘅咋？哇，屌你老尾，唔系话十二岁你俾我食啊，大佬。 但点解点都睇唔到噶？ 我点捻知啊？都唔知讲真定讲假嘅。屌你嗰条靓妹21岁啊，扯22岁，屌都唔知两讲真讲假嘅，仆街啊！咁之后咪唔捻见我老友一排咯。 咁大家真係去飲嘅時候飲得小心啲啦。 唔係，不過唔知嗰個柒頭皮講真定講假嘅啫。佢問我上大陸攞間屋都唔知，即係佢唔知係咪爭咗人，有啲屎花碎要上大陸走一排又唔知。 係力㗎啦。 嗰條女係咪12歲又唔知？你冇理由咁撚誇張話條女12歲啊！睇個樣又唔知12歲啊嘛，真係。即係個樣似21歲，你冇理由話俾我聽12歲啊！咁可能佢都點鳩我啊！啫，不過我呢啲嘢我唔理啦。不過我對呢啲拳手都好撚小心噶。 但係出得嚟都唔方係好人一件咁樣，你意思？ 你估會唔會好人做拳手啊？嗱，我就咁嘅，我喺大學咧就讀緊幾個 master 打學位嘅，不過冇錢交學費嚟做拳手，黐撚。 呢啲應該係港台節目嚟嘅。 屌你老味，白邊圖話講過大話未 OK。 咩叫讲过大话未 OK 啦？ 唔系，好似啊，等佢再兜一兜先睇得明。 唔系，阿花哥， 系，话你真系cut到趴街。 唔系，我真系cut到黐捻晒肺。喂，我想问下边个系咩？阿 Ellie 啊 ，Ellie 系边个嚟嘅咧？ 哦，真系。Ellie 咪以前第一个你个女网友咯，好耐之前咧，零五年嘅时候咪有个女网友听你节目嘅， 嗰个 咪叫 Ellie 咯， 嗰个受过高尚教育嘅，应该唔会喺呢度有呢个节目。Ellie 都唔做节目嘅， 哦呢个就唔知啊。 系啊 ，Ellie 女仔不过唔做节目嘅 Ellie， 唔识啊呢样嘢。 系啊， 喂咁啊，呢个譬如你话嗰咁样点样睇呢个足门对足门咧？你 足门对足门 应唔应该噶？ 我觉得屌你而家呢个世界边有足门对足门噶？ 我觉得其实都系我其实认同呢套。 点解咧？ 即系你揾人揾你啫，你猪头饼咁，你一嚿屎咁，你好难期待到其他人可以揾到你噶嘛？ 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话，你而家足门对足门，木门对木门系冇意思喎。即系你嗱，我点睇咧？你足门对足门就系话。喂，我有咁嘅家底，我要即係取返个咁嘅家底嘅，或者我有咁嘅家底要嫁返个咁嘅家底。你睇下而家呢个社会上面好多呢、這个即係咁嘅框架已经瓦解咗啦。即係我唔係话我要有咁嘅家底先嫁个咁嘅人，我要有咁嘅家底先娶个咁嘅人。冇呢咁嘅嘢咯而家。 梗唔係啦，譬如你阿哥仔你中产，你会唔会揀件乞衣啊？你有咁多选择，你都揀件好啲㗎啦。你都揀件，我觉得你同佢一齐，你唔会蚀底㗎嘛。 唔系， 即系你分享你资产俾人，你都希望人哋有啲嘢俾翻你啊。 如果个乞衣好靓，但系个波又靓女嘅，咁啊冇所谓啊。 屌你老尾，又好靓又好波仔，捻做乞衣咩？ 咁啊唔系，搵人哋为兴趣做咧，好难讲㗎嘛，花哥系嘛？ 好啊，即系其实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年纪越大咧，我自己觉得咧， 嗱我自己睇法啦，花哥。我觉得年纪越大，对足门对足门，木门对木门嗰、那个框架就瓦解咗好多，即系淡化咗好多啊！即系再唔会咁。 哎，我又调转喎，我觉得反而越嚟越传统，越嚟越保守啊！即系你细个好多妙想天开啊，你听好多白雪公主故事啊，你觉得呢啲嘢唔系嘅上一代噶嘛？但系你而家咧后屘你年纪长大咗，你发觉一个社会就系咁现实嘅时候咧，你发觉上一代以前个传统。即係以前嘅習俗傳翻出嚟嗰樣嘢咧，有時候咧，已喺個社會度都可以實現到，都可以有佢嘅理解性嘅喎。 我又唔明喎嗱，即係嗱，我好老實講啊，即係你話竹門對咗竹門，木門對咗木門，咁佢個嗱，第一嗰、那個家庭狀況，大家可能係差唔多啦嚇、啊，即係你話， 即係譬如你係公屋嘅、啊，你冇乜選擇嘅， 有人打電話入嚟啊 嘛。哦，咁我哋又聽聽電話先。 Hello。 喂 喂，你好啊！ 呢、這个好唔好啲啊？ 哇，呢、這个好好多啊！ 呢、這个好多啊！ 系啊，因为头先窒得好紧要啊！ 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因为嗰个电话唔系几好。 哦，呢、這个好好多啊，大佬。 呢、這个好好多啊，因为我想回应翻你哋，咪仲系讲紧竹门对竹门， 系啊， 定系过咗噶啦？ 系啊，唔系继续 啱啱讲啲啱啱讲。 其实系有个，我觉得细个时候你冇乜 boundary 啊嘛，即系大家僆仔玩埋一齐， 系 你有钱都系噶，咁你啲僆仔打交噶啦， 系 咁冇分嘅，咁你去到大啲，大家嗰、那个即系个社会成长环境啊开始唔同啦，咁啊你读书啊越嚟越咩啦，咁你叻啲啊读名校， 系 蠢啲啊读大啲学校，家底好啲读名校， 系 出嚟社会上做事啊有啲早有啲迟， 系 咁咪大家嘅框架会越嚟越远咯，咁但系你去到再大啲。大家见嘅嘢都差唔多啦，生老病死，结婚赌钱，即系咩都经历过嘅时候，大家个人生观嘅时候都睇过咗啦，即系大家都睇清咗啦，大家都同步咗啦， 系， 咁咪个差距又会细翻咯， 系， 我觉得唔系一条线性嘅，唔系一路上升或者唔系一路下降嘅， 系 唔同阶段唔同人嘅啫。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男与女当中嗱我又举一个例子啊。如果男同女嗰、那个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嗰个感觉你又会点睇呢 我觉得啊在乎嘅思想嘅啫。但有时啲人就专登 pick on 呢样嘢去发展囉 ,take advantage 咁呢样嘢囉凌驾呢样嘢囉。 係。 攞着數囉老老实实。咁你譬如话变革啲讲咁你譬如话廿岁咁你沟条靓妹咁你都攞着數㗎。咁你都唔系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㗎。咁但你明嘛，但你攞着数啫嘛，调翻转你一个穷人，你同佢结婚，你都知冇好结果噶啦，咁但系你都系为钱同佢结婚，咁互相利用咯，冇得讲噶。 系， 咁你话如果你话足门对足门，其实你系真系中意对方，你系讲个思想，大家近啲嘅啫，大家接纳到对方，包容到对方嘅啫。 系， 唔关话你。 咁你竹門到竹門，咁啊梗係，如果你環境差距太遠嘅，咁梗係難啲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思想相近嘅，咁我都還可以嘅。同埋你唔係淨係考慮你自己嘅，你都考慮其他人點睇你㗎嘛。 咁 你竹門嘅竹門，木門嘅門，唔係你自己㗎嘛。你自己唔俾壓力自己啫，身邊嘅人會俾壓力你㗎嘛。你要眼光嘛，男人就最難頂㗎啦，俾人睇唔起，即係呢個你話小家子都係嘅。女人一樣會睇唔起咁，俾人即係會覺得哇，你咁樣即係身邊嘅人壓力係好大咯。 系， 因为中国人无论唔系一个中国人啦，所有人都有妒忌、羡慕、羡慕，咁你呢啲冇办法噶嘛。 系， 或者嗰个道德框架，你系咪真系放得低先？ 系， 同埋你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唔系净系话你个家境、背景、学识噶嘛，你嘅差距、思想，咪一朝一夕咯。 系， 咁你话家境比较容易啲，系咪比较接近啲？系咪会思想会接近啲咧？ 系， 如果你话你卅岁到嘅，我觉得。都是有他的道理咯。 啊， 咦，其实他掰我那套喎，其实阿加士伯哥哥， 唔系加士伯，加士伯睇得出一样嘢咧，佢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唔系净系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咁简单，系 拍拖系嘅，拍拖屌閪又系嘅， 系啦系啦系啦，两个人喺埋一齐，两个家庭喺埋一齐，即系两个社会唔同层面嘅家庭喺埋一齐，嗰种嘅相处同埋和合。嗯， 你有冇阿加士伯？你有冇啲身边有冇啲类同嘅例子啊？ 身边类同嘅例子啊，好难话实施实喎。其实我每日都系 encounter 紧呢样嘢噶啦。咁即系譬如话，你觉得我同你同阿九哥差距太远嘅，你亦都唔会同佢做节目啊。咁你老老实实，如果你觉得哇，佢攞你着数嘅，佢同你个社会阶级差太远嘅，喂，佢次次都系上嚟啊饮啊食嘅，咁你。你都唔會用佢上嚟做節目啊，同樣啊，咁你都係互相心入面有個算盤會算過嘅，你唔好問我，即係我覺得我好同意啊，你自己知，即係你有個 perception， 你有個固有嘅概念，即係譬如咁講啊，你聽我上嚟歌田地龍，你都有個 perception， 會覺得我係一個哇普通嘅聽眾咁樣，咁佢上嚟講啲咁嘅嘢，會唔會係有啲咩目的啊？咁樣即係你會有個算盤咯。 唔會，我好掛住你啊，其實。我成日睇你留言好开心，我一见到你好开心。 加士伯咪读 poly 嘅，我初难啲啲啊。 唔系唔关事，我好中意你啊，加士伯，锡你都嚟，真系。 大家观点与角度咯，互相利用咯，都系，其实都系互相利用噶，互相交换概念咯。 系，我好多谢你啊，你成日 睇啲系朋友咯，互相交换咯，即系讲真，能够冇利益冲突嘅，系朋友嘅机会。好啲咯，起碼可以講真心話。我唔識你，你唔識我，你唔中意我 cut 鳩我事，係咪先？ 啱啊！ 我唔使日對夜對啊嘛，如果我日對夜對，冇意思啦。你又唔知我邊個？可能我住樓上嘅啫嘛。 啱。 咦？呢個都係講得有道理。 唔係，同埋我好喜歡加士伯喺留言嘅，即係每次見到佢我都好開心，好似見到老朋友咁。 大家冇乜嘢嘅，大家平時有啲冤屈氣，我唔可以同啲人發泄，又唔可以對人發泄，咁邊有渠道咪打鳩你咯？ 咁你多啲打你啊。 OK 啦，喂。 圣诞快乐， 差唔多讲定咗先。 有啊，屋企好啲啦，咁样即系同个关系好啲，咁样都唔容易行噶，结咗婚，好羡慕你噶。 多谢你。 好啦，拜拜。下次再打你。 拜拜。 咦，啱啱阿加士伯讲咗两样嘢，我都想回应。不过我哋通常咧，啲网友打嚟，我都有去讲嘅。 系， 都因为我都唔想打断佢啲声。 系。 咁第一头先咧，佢话佢可能系楼上嗰、那个。头先我嚟你嚟接我嘅时候，我咪话你条街度咪得嗌我嘅， 佢 同我一齐搭啲嗰个，点知哥哥会唔会听呢个节目噶？ 我下次叫 你， 我下次叫你第二个名啊，大佬。 系啊， 我下次叫你第二个名，第一。 咦，第二我想讲就系话个 friend 嗰个，通常咧，如果你要做到哇，大家好知心啊，大家无所不谈啊，通常都系冇乜利益冲突。点样可以做到冇呢个关系呢？即系去旅行呢呢个时候，譬如你去远行啦，你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咧，你所有嗰啲 backpacker 啊 ，whatever 嗰啲都特别好倾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有一个共同嘅兴趣，吃喝玩乐啫嘛，唔需要烦嘅，系咪先？大家都很开心，嗱，嗰啲咪朋友咯。 唔系朋友系喺我心目中系咩咧？第一有机会我嚟出卖嘅就叫朋友， 有 use value 咁样。 咩叫朋友呢？就系我嚟出卖咁咪叫朋友啦。第一。嗱，我同阿花哥嗰啲就唔系叫朋友，嗰啲叫战友。嗱，咩叫战友呢？就系、是、 你喺一个共同嘅目标上。 唔系我哋饭友嚟嘅，大佬，我哋饭先食，或者我哋叫杯友啊，饮杯嘢咁样先嚟。 边啲系叫战友咧？嗱，阿博士嗰啲咪叫战友啦，阿花哥、阿笋哥、阿牛医生嗰啲咪叫战友咯。即系喺某一条阵线上边，我哋有目标共同去做一样嘢，嗰啲叫战友。嗱，咩叫朋友呢？朋友就係有機會出賣你，或者有機會佢出賣你，你出賣佢嗰啲叫朋友。咁咧共同翻工嗰啲叫同事。咁咧呢、這個就係即係我自己個睇法。 係。 咁我同花哥可能私底下未必係朋友。嗱、有啲有好多嘢我哋唔傾嘅。例如家庭我哋唔傾啦，即係涉及到深入問題唔傾。但喺節目上面，喺我哋嘅目標上面，我哋嗰、那個途徑上面，我哋會傾嘅。 咦？不過你都講得啱，我次次揾親你都係為呢個節目嘅啫喎。 係啊，第 我次次都喂好個工具式嘅喎，我同你諗親嘅就係 for 呢樣嘢嘅啫 ，otherwise 其他嘢我哋都唔。 我哋唔講嘅。但 係我覺得呢啲係真係其實仲衰撚過朋友。 唔係呢啲咪叫戰友？ 即係 for 即係for particular 仲撚衰咁啊！撲街，我哋啲關係好撚衰。 唔係你錯啦，花哥，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戰友呢樣嘢係好得意。我哋喺呢个社会上面越嚟越少， 你好多 time limit 嘅， 越嚟越少呢啲咁嘅战友啊。 唔系你翻工嗰啲都唔，你啲同事啊，屌你老尾一齐做功课，嗰啲 同 嗰啲咪一齐 嗰啲同事梗系唔系战友啦，屌你老尾翻工都为钱噶嘛，大哥。 阿任哥话打电话嚟，诶呢个应该呢个就系任哥嚟噶。 喂， 喂你， 系咪任哥啊 ？Hello， 任哥啊， 任哥喂任哥你好，你等一阵我教大声啲先，阿任哥听唔听到而家？ 听到呢个。呢、這個電話清唔清啊？ 喂，呢、這個電話 你講多兩句先知啊，睇下先。 好啊，好啊。因為咧，我叫啲網友咧，佢哋話個 topic 好似 off 咗，所以咧 想翻翻 嚟，需忽定翻下。 阿飲哥，你講慢少少，你講慢少少，如果唔係咧，就你同啲 echo 聲搭埋一齊就聽唔到啦。 哦， 好。 啲網友話咧，topic off 咗啊嘛。我有兩個例子，分享一下。 啊、好啊好啊，多謝你。 咁咧，大學同學嚟嘅呢個去做呢個實習生，去投資銀行做。你大家估下幾多錢咧？一個月實習生有成40,000蚊一個月，咁樣40,000蚊一個月，我諗住哇，做實習生肯定做到咩大台嘢出嚟啊！跟住結果佢都係去外國做交流生。连煮菜都唔识， 饮哥 洗菜唔识。 你个声咧就麻地啊！你可唔可以第二个电话？你有冇屋企电话？屋企电话打电话俾我哋啊！因为都好窒啊，而家条声。 好啊好啊， 我哋等你啊！你转一转电话打俾我哋啊，好唔好啊？ 好啊， 唔该晒你先。OK， 等一阵再讲啊，拜拜。哎呀，呢个好几得意喎，咁样咧，喂，我哋同网友讲咧，佢就会回翻好似、啊、好似嗰啲咧，听嗰啲。电台嗰啲啊，不过电台 cut 你线就唔俾你再打嚟噶啦。 唔系电台就，电台有一样嘢衰就系屌你 cut 够你线咯，即系佢唔俾你讲噶啦，即系你讲到咁上下，佢咪屌孖擦蟹咁屌，唔系你屌孖擦蟹，佢 cut 够你线。 我任哥再嚟过，我哋等你电话一下头先。 我讲翻陈方生嗰单嘢先啦，屌阿叶柳嗰单嘢你选啦，我话俾你听，你选叶柳好过选陈方生。葉柳佢真係做到嘢，陳方安生係真係玩緊嘢。嗱，我點解咁睇呢？ 唔係喎，其實你都唔係好期待喺立法局有人做到嘢㗎啦。 咁你立法局冇玩嘢啊，大佬。 係咪啊？你覺得應該係揾啊？你應該揾啊？ 嗱，我想講一樣嘢，香港係一個政治氣候穩定、穩食、大家有啖飯食嘅地方。你要搞戰亂、搞民主、搞啲乜撚嘢貝隆夫人？屌你老味，講真一句，佢係貝隆夫人，我係姓洪金地啦。即係好老實講一句，你要搞嘢嘅。买 其他地方啦， 啱啊！ 咦， 买张机票。 阿笋哥好耐之前都讲过一个好重要。 你买张机票去第二度啊！香港唔系需要呢啲人啊，大佬。你睇下民主党嗰班閪佬去做啲咩啊？唔系得闲就出嚟搞下事，平反六四古灵精怪，六四系历史嚟啊！你平反六四，我俾你平反完六四，你又如何？你可以做啲咩？ 咁又系 嗱，你知唔知点解民主党嗰班撚样成日都黏住六四嚟讲？因为佢唔会平反嘛，等于你要平反， 唔系平反唔到咪 啱啊？咁咪讲到啦。如果大陆政府突然间话我而家平反六四，我谂民主党喂大佬唔好玩嘢啦，屌你谂咩话平反噶嘛？你又话平反而家？ 喂，两个礼拜之前咧，咪区议会选举嘅， 系 你记唔记得我打电话俾你啊？ 系啊， 啱啱我住嗰个楼下嗰条区咧，就系、是、民主党对呢个民建联。我打电话嚟问你求边个啊嘛，投边个啊嘛。后屘咧，我嗰度咧就一个民建联赢，一个咧就民主党赢。 系 喂，民主党赢50票就系嗰、那个，但系民建联赢系赢一倍啊。 因為民建聯真係做嘢，你睇民主黨 係 我想覆阿白必圖哥，佢話上次張相 A V 版葉柳係幾似，仲有我話俾大家聽，阿葉柳個波好撚大，真㗎！你唔信 老尾，我冇興趣，你唔好再咁講。 你打葉 柳，我對住佢個樣已經唔想睇佢個波，你唔好玩我啦。 唔係嗱，好老實講，如果要對住葉柳張相打飛機，同埋對住陳方安生，我諗葉柳張相吸引力大過陳方安生。 你好撚淒涼咯，你要對住呢兩個講咁多選擇。 唔係，起碼佢兩個吸引力啊，葉柳係大過陳方安生，你唔會對住陳方安生扯到旗㗎嘛？等於你對住側銀修女扯到旗，我諗你都屌你老尾。 你都幾痛喎、啊！ 我谂你真系饿捻咗捻多年啦，屌你老味！ 哎呀，提提声啊，饮哥快啲打电话嚟啊！ 唔系阿柏车仔话呢、這个如果平反六四民主党失业啱啊，你讲得啱啊，一话平反六四，屌你民主党咪失业咯，乜捻都唔使捞咯。 其他咪佢有其他嘢，咪继续喺度举牌咯，乜捻嘢都举牌。 唔系佢哋冇乜用，实际嘢嗱，当年香港仲有呢个六四氛围。 哦，又有电话啦，听一听先。 喂。 喂，呢、這个啊，好唔好啲啊？ 喂，呢、這个电话好啲啊。 哦，因为呢个用屋企电话头。 喂，多谢你。多謝你，多謝你，放心，呢、這個電話我哋第一張電話卡唔用嘅時候唔插入去，你極度保密啦，你放心啊，大佬。 哦。 係啊，你講翻上嗰啲頭先回應嗰段嘢。 哦，就係話頭先唔知你聽唔聽到，就話有個同學去投資銀行做， 係 做實習生，四萬蚊一個月。 哇，幾好喎、 啊！咁諗住佢咪大財嚟做啦。 係啊。 咁跟住咧去。佢同我哋一齐去做外国交流生嘅， 系， 跟住叫佢洗菜， 系， 唔识仔， 系， 跟住洗碗唔识， 咦佢咪玩嘢啊？ 跟住有啲菜咧，有时候啲好熟菜，嗰菜碎塞住个星盘噶嘛， 系啊， 跟住问我点搞啊？佢话我用只手攞翻出嚟啦，佢点攞？佢攞只右手去攞完之后咧，攞完之后佢问我点搞？我掟咯，我佢都唔识，咁你话佢哋，你话你有深度咩？又冇。但系佢又搵到钱， 系我想问呢个交流生男定女嚟噶？ 男仔嚟嘅。 哇，好废喎佢真系，即系佢只照顾自己嘅生活嘅技能系零咯、啊。 因为佢成家都做投资银行嘅，所以俾咗佢做。 哦，怪人之得啦。 所以你话啲系咪有深度咧？我就觉得有保留啦。 明白。 多少多？ 明白。 另外一单咧就是我琴日发生嘅自己。 系。 咁我部电话就系好新啲。型好啦 ，iPhone 啦， 系 好玩。跟住隔篱有个女仔，系哎借俾我玩下，阿入哥， 系 咁啊，我好啊攞。跟住佢咧，因为我同我啲女朋友有啲表弟发嗰啲 SMS 噶嘛， 系 跟住佢攞嚟，跟住想同我读出嚟。 哇！佢咪害鸠你？ 我其实点？我就读出嚟，跟住我一夜攞翻个电话，我就话你唔好再对望我冇电话。佢跟住佢个女仔话睇下啫嘛，有乜所谓？ 系 咁我心谂我阿妈。我女朋友可能就老婆都唔会睇啦，你有乜资格？你咩资格睇啊？ 系 咁，我觉得，唉，佢连可能尊重我， 系 都冇咯。佢同学， 唔系呢？我话俾你听，好多香港而家啲后生一辈都唔识尊重人，呢个系真嘅，即系无论男无论女。 系啊，佢几时识尊重人？搵你着数嗰时啊 嘛。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新一辈嗰啲小朋友系咁嘅，即系我认识好多咧，即系。我自己我请过啲伙计啦，即系我开铺头，我请嗰啲伙计，嗰啲僆仔又系，即系完全系唔识尊重人。你唔识尊重我唔紧要，唔识尊重同事唔紧要，你唔好唔识尊重个客啊。 应该唔识，仲要唔识尊重我老细。 屌啊嘛！ 系啊，你讲得啱。 佢仲要个口面口放出去，放出去讲，阿任哥帮我买，最紧要俾翻钱你啊咁 样。啱， 我点帮你买到六手啊啫？ 唔系，而家啲细路仔真系咁，即系好猛，你见到佢真系好捻猛噶。即系我话俾你听，饮哥，香港冇枪卖系正常嘅。如果香港有枪卖，屌你，我谂啊，一日死咗20-30件嘅。 喂，讲起枪又讲啊。 系。 我之前咧，你都知我喺美国读书噶嘛。 系啊。 我试过喺美国俾条黑鬼揸住枪问我攞钱。 吓、 啊。系大城市啊。 哇，咁你点啊？喂。 攞蒲吧，跟住佢行埋嚟话：喂，攞几蚊饮茶啊？咁我心谂你凭咩攞我几蚊？跟住佢手下面有支枪嘅。 哇！咁你点处理咧？我想问。 佢问我攞几蚊啫嘛，咪俾佢咯。 啱啊！屌， 命抵咩？ 啱啊！唔通几蚊？为咗食粒子弹啫！屌， 好饱啊！ 哇！吓到我，第一条完全就突晒啊！ 哇！屌，你见到呢环境真系，屌你成个人停捻晒啦，真系。 美国一个家都有枪，我问我个室友啊嘛。你有冇槍啊？跌曬圈住話有，跟住佢即刻個衣櫃裡面攞四支槍出嚟。係啊，跟住我屋企就得揸牛仔噶，屋企仲有廿幾卅支。 哇！呢啲地方真係好恐怖啊，真係。 呢個地方係美國先有嘅，好撚奇怪啊！ 好撚獨特。 佢哋乜嘢都有噶。 哇！真係好撚得人驚喎，屌！ 你有冇見過嗰啲 Tesla 咁樣？ Tesla？ 係啊，即係嗰啲咧，有支嘢射出嚟會中電嘅，電到你撲街嗰啲啊！ 我冇見過呢個就。 嗰啲唔係差佬用嘅咩？佢哋攞啲嘢射你啊嘛，射嗰啲人嘅都係。 我知嗰啲係咪先電槍嗰啲啊？ 即係類似咯，但係就唔係支棍咯，但係射兩條嘢，你一掂到咧，你就會中。你就即刻瞓低咁樣。 嗰啲又嗰啲冇，我見過，我得咗啦。佢個衣櫃裏面有散彈槍，我知。 點解散彈？但係你條你條街度唔可以帶槍噶嘛？但係你可以帶嗰啲 Tesla 電鳩嗰啲黑鬼啊！ 佢唔係帶 Tesla， 帶手榴彈。佢抌個手榴彈出嚟揸。 手榴彈冇得 recycle 啊，大哥！你 Tesla 縮翻落去又可以再射過啊嘛，可以再插電啊！ 你聽阿任哥講，散彈槍都有，屌你得閒用 Tesla。 佢哋冇係好齊全嘅，所以咧嗰陣時發生嗰啲唔知咩大學槍擊案啦，跟住個室友話正常啦，成日發生嘅啦。 哇！真係得人驚，屌你老味！哇！呢笪地方真係屌我，真係唔敢去屌。 阿任哥，你有冇睇過 Michael Moore 嗰套有一套紀錄片啊？就係講呢啲講槍嗰啲㗎。 好似有少少印象，你我冇乜。但唔係好記得，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好似話 Michael Moore 咧，因為以前咪有個僆仔走去間學校度亂咁射到一班細路仔死曬嘅，佢拍咗個紀錄片啊嘛，跟住咧就嗰啲超級市場啊，我唔記得係咪 Walmart 咧，就唔再賣子彈咁樣咯，即係 forbidden 咁樣，佢唔再賣子彈咯，即係你而家可唔可以喺個超級市場買到子彈㗎？ 超級市場買唔到，不過都係好容易買嘅。因為咧，即係好似香港咁，可能你唔可以喺惠康百佳買。不過你可以喺好似咩嗰啲咩雷射啊嗰啲鋪頭度買，好容易買到嘅。佢周計不過價錢係好高咗咯。 喂，你但係你留學生，你可唔可以買手槍咁樣㗎？ 唔可以，唔可以。 不過我勸你大哥，你都係買件避彈衣穩陣啲。 明白。 有避彈褲買埋避彈褲添。 冇啊！佢乜嘢？佢話學校裏面唔准用槍，但係冇人理。 即係你啲同學有人都係帶住啲槍翻學咁樣啊？ 係佢個個都係槍翻學嘅。 咪同佢去台灣一樣咯，我試過去台灣同人傾生意，咁我同人飲到啤啤褲，隔離個撲街拍把機關槍出嚟，我仲揦住，哇把氣槍咁撚真實嘅，之後成班撚咗壓尾條腰，哇個個有炮係得好過冇炮，嚇撚到面都青撚埋，啲酒氣即刻清撚曬，屌你！ 咁阿飲哥你翻學點啊？你驚唔驚定點啊？你係人都 say sorry 嘅咯咁樣，你面對咁嘅情況。 你人在異鄉啊，梗係嗌啲啦，叫客人都叫老 細 靚女啦。 啱啊，要出嚟撈嘢，大佬食幾粒子彈。 生活之道啊，呢啲嘢真係。我啱啱睇完呢個 Heroes 大結局，我仲以為呢啲拿住支手槍周圍射假象嚟添。 假象，台灣大撚把啊，真係屌。 咁你其實你個黑鬼啊，真係避開啊，大佬好，即係臨咗行埋嚟，夜晚你見到佢係人哋鬼啊，真係。 好老實講，我去過一次 LA 做生意，即係同人哋，我一落機唔夠15分鐘，個電話被人掹撚咗，就係俾個黑鬼掹撚咗。係。係啊，佢一搭撚咗膊頭，我嗰陣時個電話好似香港掛喺個心口，屌佢老母閪， 掹撚咗。屌你，咪好似佢他媽歌詞低能仔咁。 屌你老母，唔夠15分鐘被人掹撚咗電話，屌佢閪，仲冇受報添。 你俾啲黑鬼及住你，屌消失咪好咯。 好。哎。咁護士廢腦啊！你唔使理 笑撚死！大佬，我想問你，你翻嚟香港未啊？喂，點啊？仲讀緊書？ 我而家香港啦。 你而家香港開心咁啊？份工而家好唔好啊？ 工我未正式翻，不過咧今日咧就先同啲老細食完飯。 係。 佢哋都話：，你俾心機做啦。喂，我好快升到你呢個10年左右。 喂，咁就好啦。 今日動我咯。佢哋真係做到個其他人話做到朝頭早9點做到夜晚12點先得。 哇！屌。哇！呢啲過分投資，屌你朝頭早9點左右，夜晚12點，屌你咁人都死啊，大佬，副車都散啦，我都冇撚夠 啦。我喺度諗，後生唔做，咁第時我可能後悔啫。 啊，咁呢個真啊， 咪係辛苦少少啦，而家。不過你而家唔使捱子彈啦，喺香港。即係你去重慶森林，你最多俾人戒兩嘢，俾把 cutter， 但係你唔使食子彈。 食子彈好得人驚。 不過唔係喎，你嗰啲女正啲喎。阿佬我成日都話咯，公屏上面如果天氣好嘅，啲女仔咧一係唔著。上面，因為起碼 着 件比基尼 咁去 曬 身一樣 喎。 我唔敢睇啊！屌你，我驚佢條仔後面攞把散彈槍打我一槍。 係啊，個個睇㗎。係 啊，阿錦會阿任哥，你去嗰邊有冇食過啲免費午餐啊？ 冇，我睇過，不過 你齋睇啊，你冇得食啊，咁樣同睇鹹片有咩分別啫？ 喂，佢哋咧係我隔離室友好威入嘅，晚晚咧帶同佢翻嚟屌嘅。 哎呀，真系好鬼吸引嘅呢啲嘢，好 吸引性。我净系听到佢阿任哥话喺个柜里面有支散弹枪，我已经好捻大压力。佢屌咗喺佢条仔攞支散弹枪对住个春台打一枪，哇！我屌你妈！ 呢个都值得讨论嘅，呢、這个都可以下埋一集倾一倾，好得意嘅呢个。 屌你成屋架撑你唔捻嘅，好似我嗰阵时过台湾做生意咁捻样。我屌我老母，个个都话成屋架撑我为流嘅，点扑街啊？去到真系坚嘅，吓捻到真系面都青。 我哋都有成屋架撑嘅。 嘢系架撑，但系人哋真系成季架撑，大佬。 做台湾做生意难唔难做啊？ 台湾做生意啊，其实同佢哋系打成朋友，即系你同佢哋系朋友之后做生意就易做，但系之前你即系佢哋做生意好得意啊，即系台湾人一定要系朋友咯。 咁咪同大陆差唔多？ 差唔多啊，差唔多啊，即系台湾人做生意好得意啊，最紧要就系一齐系朋友，即系佢哋好崇尚呢种嘅义气感觉噶，我觉得。即系我去咁耐，即系而家得翻嚟，虽然啲生意就即系好，即系做完一排咁啊冇咗，但系识到一班朋友咯，即系嗰班真系朋友。譬如有一次我去台湾跑嘅时候，就遇到有少事，佢哋真系即系上晒架撑，揸晒车过嚟揾你，即系嗰种嘅义气系好令到你即系感动噶。即系佢哋你一个电话，你香港嗰啲屌你一个电话咪 cut 鸠你线咯，佢真系。好远水路都好，揸两个零钟头车过嚟揾你，系成班兄弟上晒架撑，即系嗰种嘅感觉系令到你有一种即系暖嘅感觉咯。 香港啊，最近啊，电信公司啊，保险嗰啲啊，唔系叫你续保啊，唔系叫你签约，佢都唔揾你啦。 咁你讲啱。 上次啊，嗰个我转台啊，我临转之前啊，个三礼拜日日系咁打俾我，日日系咁屌啊，我屌你啊，你跟住先揾我转咗台啊。 唔系香港嗰啲冚家拎系咁捻样嘅，屌你老味！香港我话俾你听，冇雷气可言不但止，屌你老味！你一冇利用价值坐啲閪崩， 冇利用价值，你都唔理你啊！ 啊呢啲又真系屌！喂任哥，我同你倾住咁多先，因为咧系准备第二个电话同人讲啊。喂，多谢你，我成日睇你留言啊，真系好温暖， 多谢晒，多谢晒。 好，下次再 倾 啦。 好，多谢，拜 拜。 咦，我觉得而家个感觉几好啊，即系冇第一次咧。我哋做 live 嘅时候太多电话，太多电话咧，好快又要同各位网友讲拜拜。今次可以倾耐啲。 系，我想复下四眼哥，其实点解有咁多生意机会啊？识多人咪得咯。唔系你，同埋你识多一班人嘅时候咧，就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喺班人里边你又识到其他人。同埋一样嘢就系你识 我识乞衣咧，乞衣会唔会有好多？ 介绍多啲乞衣俾你。 系 咯。同埋一样嘢就系识朋友嘅时候，有一样嘢我想同大家讲，唔好咁介怀自己嘅付出。嗱，尤其喺商场上面或者喺生意上面，第一时间识朋友唔系话我要做单生意， 我只系钓大鱼。 你嘅目的就系识一个朋友。嗱，我话俾你听，喺商场上面， 你咪钓咗我一条鱼翻嚟咯。你请我饮支酒，我即刻几多 回报。我话俾你听，好钓唔钓条仔啊，钓条女就话啫，屌你有个閪屌吓。嗱， 系咪有第二样风纯啫？为你服务。 嗱，咁咧，我话俾你听，当年我喺台湾跑嘅时候咧。我喺台灣做生意嘅時候咧，我開頭唔係諗住做生意嘅，即係你 諗住去旅行， 唔係諗住識朋友，即係諗住識朋友啊！嗰單生意屌你個撲街吹水，屌你老尾由大陸吹撚到去台灣，咁你話唔係由澳門吹撚到去台灣，我心諗屌都係流噶啦。不過即係當識一個老友啦，我話俾你聽就係識咗嗰個老友喺台灣做咗第一單嘅即係生意。咁之後咧嗰個老友咧，即係大家傾落咗嘅時候咧，就係有一次我喺台灣有事，即係我老友就。同我一齐即系揸车，咁啊炒捻咗人哋嘅车。我话俾你听，原来台湾有一样好捻得人惊。你炒捻咗人哋车之后咧，你报警咧，对面咧即系警察嚟到咧睇一睇。我屌佢老母，香港啲警察又度位又呢又路，个警察你知做咩啊？ 系 走 啦， 走。 做乜捻嘢？ 走。喂，大佬，屌你对面话凶神恶煞，屌你打鸠我，你话走你讲笑话，屌你老母，个差佬真系走，唔系讲笑话。个差佬真系走捻咗去。 做乜嘢要走嘅？ 我点捻知佢讲闽南话嚟咩？你识听啲咩？个差佬真系走捻咗去。咁咧，我哋嗰阵时喺花莲炒捻咗车，咁佢老母化閪咧，居然捻咗凶神恶煞咁咧。因为我架车就两个人嘅啫，佢架车就五个人。咁咧有啲大汉咧就围鸠我哋，嗰啲大汉呢个黑社会就唔系好似而家啲黑帮咁啊！屌你老尾，哇又着紧晒西装又呢又路，屌你老尾，即系已经喐手喐脚又推又成啦。咁我心谂，屌你老咩拳头波使惊你，屌你老咩？嗰个捻样上车抄抄乜咧？抄件架撑出嚟，我谂住，屌你香港嗰啲更温馨都系，屌你老咩？长电筒啊，水喉通，哇！我屌你老咩？我第一次见，咦？点解佢手揸捻住把手枪，好似屋企玩紧嗰把咁啊？ 之后嗰个撚样又喺个后面嗰个车尾箱度揭起佢嘅，攞咩咧？咁啊，梗系唔对路，打电话俾我老友啦，大佬，我一打电话俾老友，喂，我而家喺边度同人吵捻咗车？我惊啊，大佬。咁我讲俾我， 你个样凶残恶煞，你去到都惊。 屌你，佢有枪系惊啊，大佬，我乜架车都冇得，自己碌棍， 碌个头冚鸠佢啊嘛。 咁咧，我俾个电话我老友讲我哋而家喺边，咁我就话喂点点如何如何大雪菠萝，咁嗰班撚樣開始咧就即係抄我哋個架車啊，問我哋攞錢。咁我死都唔撚俾啦，暗撚住個荷包啊！屌你老母，冇啊！點點點咁啊拖啦拖。咁咧，我老友就同佢即係講：喂，不如大家去飲下酒啊，即係settle件嘢啦。我又識邊個邊個咁樣樣。咁咧講完一大輪都即係喺度係咁拖啦，喺度。咁啊，即係我老友就嚟到，即係大約。我老友揸车嚟，即系叫我哋，即系 拖马咁样啊！ 佢就叫我哋去间餐厅度倾，咁啊夹捻咗我哋喺餐厅度倾，咁啊我老友嚟到嘅时候就真系涉晒架餐嘅，咁即系嗰单嘢令到我真系有啲温暖咯，即系哇大佬原来 你识讲你个老友识咗几耐啊？ 我老友咪商家佬，大约年龄到咯，其实又唔系成日见面噶，真系。即系嗰个感情， 不过始终我觉得呢个唔系感情，即系文化唔同啫。对佢嚟讲，只不过喺茶餐厅饮杯嘢。 可能系啦，因为。对方已经夹捻咗我哋去餐厅倾噶啦，即系对方可能已经拖紧马嚟夹鸠我哋咯。屌你老母报警个差佬嚟到，我睇啊，屌你老母走捻咗。 呢啲都几得意啊吓。 乜得意？你要你试下得意。听 你讲都几得意啊。 你试下得意。屌。 我去到我屙尿啊，我濑尿咁捻样。 唔系真系得人惊啊，大佬嗰把枪真系射得嘢出噶嘛？屌你唔系气枪嚟噶嘛？真系手枪嚟噶嘛？ 喂，我哋今集都差唔多啦，都讲咗一个钟头廿七分钟。 同埋好多人搵阿妹倾偈喎，系咪啊？打俾阿妹喎， 阿妹 下次下次影张相俾我哋啦，屌！ 不过阿妹都未必肯。不过我哋咧，你都知道各位网友都知道我哋呢啲都系平时咧一个好多时都系播嗰啲罐头音乐啊。咁如果大家都想睇下次 live 嘅时候，我哋有冇 schedule 啊 ？schedule 啊，都冇喎，一个月一镬到嘅啫，都系。 系啊，通常我哋咧即系初步冚过都系每个月头第一个礼拜三我哋做 live。咁如果你到时咧各位网友记住去留言版睇下我哋有冇公布啦，因为。系咯，睇下到时点样咯。啊，仲有，我记得有网友希望我哋咧推介下呢个开台个留言板。喂，开台个留言板固然正啦，大家多数咧就去嗰度讲下啲垃圾啊，唔系铺下多啲新闻啊，咁大家有啲可以做下啲 feedback 咁样啦。今日嗰个感觉都几好，用 chat room 嗰度。 唔系，但我今日最即系最欣赏一件嘢就系、是、任哥好坚啦，即系讲一单。嘢俾佢听就系、是，屌你老尾个宿友周街，即系对面有把散弹枪，呢度又有把机关枪，嗰度啊手榴弹，屌你老尾呢啲地方你去留学真系吓卵死咯 咁样。咁啊系，不过好奇怪呢啲嘢，我哋都唔 系 好明。 唔系呢啲真系惊咯，屌！ 即系未试过咯。 即系你话女去到分分钟被轮奸，大佬。 哦，咁女嘅时候又另一个选择，另一个世界啫，屌！ 佢攞把枪指捻住你个口啊，屌你老尾，要你擘大下面个口，你擘唔擘啊？屌，嗰阵时老閪都擘啦。 咁啊系，喂，咁差唔多啊。 仲有几样嘢想讲下嘅。第一，阿妹，你听紧个节目，你可唔可以 post 张相俾我哋贴出嚟咧？哇，屌你老味，几多人想听你把声，同埋见你个样啊！嗱，阿妹，你唔好话识唔到男仔，呢度十几条仔得你一条女嘅啫。 喺美国翻嚟又有，读完书又有，三十岁又有，中产 又 有。 唔系有啲 又 话中产啊，有啲做紧银行做 banker， 未来 banker 又有。阿妹，嗱，你可以拣下啦。所以你第一，嗱，我咧就约啊你食饭下个礼拜。 带埋我。 阿发哥，你唔好旁琴，影阿妹， 阿妹都想识我噶，大哥，我帮佢噶，我哋 friend 代噶。 阿发哥讲样悲剧嘢啫，阿妹讲好多次话唔想识你， 帮咗佢，唔俾佢听住我。 唔系，阿妹，你可唔可以影张相 ，post 出嚟？你个电话影到相噶嘛？你 send 俾我，我而家 send 俾网友。第一。第二样嘢，我想介绍两本书俾大家睇。今次第一本书叫《马佬发电》，嗱咁呢本书咧就喺 Page One 有得卖，咁咧就喺开放嗰、那个出版社叫开放文学。咁咧呢本书系一本印度教嘅经典。咁咧呢本经典咧就系、是、影响咗印度教后世，即系影响咗佛教，影响咗好多中国人印，即系我唔可以讲中国人或者印度人，佢影响咗好多即系东南亚嗰个道德框架，呢本书值得去买，即系影响咗成个亚洲嘅呢本书《马佬发电》。第二本书《乔斯坦·贾德嘅玛雅》。咁咧，呢两本书点解咁值得推介呢？第一本就讲咗原因啦。第二本《玛雅》咧就系俾咗一个空间你去想象而家你所做嘅嘢， 究竟啱定唔啱？一个时间性嘅即系框架，俾你去打破咗。呢本书值得去买嚟睇嘅，乔斯坦贾德嘅玛雅。 有冇 ebook 噶？上网有冇得睇噶？我又唔想俾钱，我又想立取知识，上网做啊一啲嘢。 我话俾你听啦，上网嗰本玛雅可能冇着衫。冇啊，买嚟睇啦，两个屌，唔好咁狂啦，屌！ 人哋啊，李嘉诚有本书啊，个叫《知识改变命运》啊嘛，系咪我读咗呢本书，我个世界就会大不同啊？ 唔系读一本啊嘛，系要读好多本嘛，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不过要读好多本先可以改变命运咧，大佬。 你见唔到阿妹都话啊，唔好听阿九护士讲啊，阿妹我同你食饭，我哋再约，我问佢攞电话。发达，我识咗女孩子，你睇下邓我高兴啊嘛！你想截我妹，你个扑街冇好死啦！ 阿妹，我都系劝你一句啦，不如你 send 张相俾我哋贴出嚟啦。 系咪调转讲？ 唔系，等我数下呢度有几多条仔想听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人想听你张相。我想问下呢度除咗阿妹之外，系咪全部都男仔咧？喂，阿妹睇唔睇到我哋而家啲嘢噶？ 佢睇到嘅，佢喺度打噶嘛。 阿妹嗱，咁你睇到咧，知啦，你快啲 send 张相过嚟啦。 唔系，阿妹想同我食饭，因为未见过我样。你 send 我张相俾佢，佢可能唔想再见我。 唔系 send 你张相过去 cut 人哋。 系啊，真系阴沟公啊，真系 惨。喂，咁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真系够钟啦，顶。 系啊，喂，咁各位多谢晒吓，多谢你哋打死唔瞓啊，咁下个月就再见。咁啊，我都冇乜嘢讲㗎啦，咁我觉得今次都良好啦，有咩就再讲啦，好唔好啊？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呼吁阿妹下次上嚟做节目。 系啦，阿妹。 唔系，因为今次点解阿妹唔上嚟？第一，交通安排唔到啦，屌你讲到三更半夜。 唔系，咁但系呢个问题永远都安排唔到㗎啦。 唔系，我有个法拉利咪安排到咯。我买个法拉利咪得咯。屌你，我送阿妹翻屋企几个字啫，屌。 屌你咪几个字上天啊？定落海啊？ 第二样嘢就我屋企买多间买我屋企买多张床或者整多个桑拿房咁咪搞掂咯。 张床整多啲咪得咯？ 唔得， 我陪埋去，我陪埋阿妹做节目有乜所谓啊？ 咁你 好朋友嚟啫嘛？ 咁你陪我瞓就唔得啦嘛？发哥， 佢唔系陪你瞓，你唔好咁讲。哎呀， 唔 系 啊，我你陪我瞓， 你个扑街啊真系。咁啊，各位真系收档啊，真系好啦。咁多谢晒各位，好， 再见，拜拜， 拜拜。